而家时间系上昼七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美股收市全线下跌，美国公布的楼价指数和消费信心指数理想，支持美股早段靠稳。不过重型机械制造商 Caterpillar 调低盈利预测，市场忧虑经济放缓会减慢全球的复苏步伐，加上投资者先行获利沽货，都拖累美股美市跌幅扩大，三个指数以全日最低位收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457点，跌10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117点，跌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441点，跌15点。咁个别股份方面 ，Caterpillar 收市报87.01美元，咁跌幅有4.2%，系跌幅最大嘅道指成分股。咁科技股方面，咁苹果 iPhone 手机热卖。但是市场忧虑供不应求，拖累到苹果股价跌 2.5%， 收报673.54美元。中日在钓鱼岛主权争议持续，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弘义接受共同社专访，认为中国今后会继续派海监船和渔政船驶入钓鱼岛海域，日本有必要强化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的警戒，如果没有这个有利支持，外交途径的交涉难以取得进展。不过宫本弘义亦都指出，为了预防有不测，中日应该尽早展开对话。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命名为辽宁号，正式交付海军服役。美国国防部淡化事件，发言人说华府一直注视中国军事发展，对辽宁号入役不感到特别的惊讶。日本有安全问题专家认为辽宁号在这个时间量上和钓鱼岛主权争议无关，反而是中方希望趁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借公开航母以建立爱国团结。纽约时报引述专家说辽宁号还未有作战能力，而中国的训练舰是使用两位数，意味着辽宁号的功能只是限于训练。中东两名男子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一死一危殆。丹麦欧登塞大学医院说，接收了五名怀疑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正接受隔离治疗，预计下周有病毒测试的结果。又说冠状病毒有很多种，部分会引致严重呼吸感染，潜伏期估计7至10日。确诊感染新冠状病毒的一名49岁卡塔尔男子，因为肾衰竭病危，仍然在伦敦一间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由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回港的旅客里面，至今未发现怀疑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而家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正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你听紧的是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百分百商户， 毛巾架、厕纸架、厂价直销，益巴打 Homes 高级浴具，25674666， 百分百支持 DBC。 支持 DBC 大班 Q 爷及所有主持继续发声，反对国民教育。罗小姐，陈小姐话 ：Support all of you。 我是麦润寿 DBC 有事 D100 民声起义 D100 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洪小姐话 DBC 声音就是我们的心声，不容打压，撑大班，撑 DBC。 刘先生话：我爱听 DBC， 因为听得明白，听到真话，听到发笑，仲会会心微笑。 刘女士想同大家讲：东方之珠，自由光芒，不能褪色。 JM Style 高级家私店全力支持 DBC， 一同在数码港服务大众。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100 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页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1818，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BC 末日倒数一百小时 ，DBC 仲有冇一线生机？ 我哋愿意五成折让，半价折让我啲股份卖翻俾佢哋。一系咧，佢就用呢个价卖俾我哋咯，咁咪好公道啦。嗱，我哋先 offer 俾佢。 如果短时间之内 DBC 股东们冇办法达成最后解决方案 ，DBC 将会喺今年嘅中秋节终止广播服务。 今个星期五、六日上昼十点到下昼四点 ，DBC 将会举行末日倒数开放日，欢迎香港市民同我哋共同度过。 星期日上昼十点到下昼四点 ，DBC 告别广播特备节目，全台 DJ 主持总动员，仲邀请曾经喺 DBC 工作嘅所有人重回大家庭，分享感人时刻。我哋可以广播到最后呢一百小时，全靠听众同一班专业员工支持。DBC 衷心感激，后会有期。 香港有太多僭建，我哋需要嘅系真知灼见， 更推国民教育优点及佢哋讲得有血有肉。 马恩赐、 黎则粉、 陈茂贤 连同每日嘉宾 谈笑风生，博古通今， 引经据典，化深为浅。 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至十一点， 倾国倾城喺数码大声台。 而家缴交政府账单嘅收费更方便啦，去全港千几间便利店，除咗可以交水费，仲可以交差饷同地租、薪俸税、物业税、偿还学生贷款等。缴费只接受现金，每次上限系5000元。缴费后要小心查核收据上嘅资料，并保留收据作为付款记录。想知多啲，可以浏览父母处网站或致电2845-8866查询。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现代中国， 周恩来智取田中角荣。日本处心积虑夺取钓鱼岛，不惜将1972年中日建交前双方领导人愿意各自钓鱼岛主权争议这段的谈话记录删除，扭曲中国的立场是默认放弃钓岛主权。那次的会谈主角是周恩来总理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民间就流传过一个故事，话田中当年访华，在周恩来所设的晚宴上面有意要考下周总理的急才。他拿起了台上面两双筷子，要求周恩来用这四支筷子摆放出田中这个日本姓氏。周总理面对这个忽然而来的难题，就不慌不忙，一方面若无其事地继续劝酒交谈，但脑海中就不断去思考。终于在晚宴结束之前，当田中以为考起周恩来之际，周总理一手揸住呢四支筷子，气定神闲咁向田中首相话：田中啊田中，你已经喺我掌握当中啦。原来四支筷子用手握埋一齐，横切面睇咧，正好就系一个田字；正面睇就系一个中字。咁田中一睇到咧，不由不得心服口服啦。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Now 571至577台 iTunes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 七点四十分。 讲讲呢个倒数一百先。 好。 如果倒数一百小时咧，因为我哋咧就嗱，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开放日嚟嘅。 啊。 咁星期日咧就由十点到四点咧，就一个叫告别，唔系演唱会，告别广播大会。咁啊，四点钟完。 哇！ 咁如果你倒数一百个钟头咧。就应该今日12点钟开始的。咁所以而家计足时间啊，呢、這个良辰吉日。 啊、 就今日中午12点呢就正式开始个 countdown、 哦。 即係100小时倒数。咁 即係头先嗰个系早咗嘅一个。 嗰个预告嚟嘅。即係我本来话今日正式宣布、宣布意思呢都系重复昨晚讲嘅嘢，就系话如果听日听日我哋嗰个 DBC 嘅董事会，如果能够如期啊召开，因为我哋真系唔知道对方嘅、本来就礼拜一开嘅，咁佢突然间话我唔得闲咧，啊你又未俾个通知我啦，应承咗都退返咗去啦，跟住自称自己系独立嘅彭玉永咧，作为一个独立董事又话我未攞到指示啦，如果一个独立嘅人要攞指示就并非独立啦。所以我都唔知彭玉 代理人嚟嘅啫，呢个代理人 都系始终都系代理人嚟嘅。不过经常见我哋都话我咩成就嚟嘅大佬。 信差添人。 嗱咁如果听日如期开到董事会，如果又可以解决到即系股东嘅分歧，就住 DBC 嘅营运方针啊、编辑自主嘅问题啊，啊解决到嘅，所谓解决到嘅咧，咁啊可以继续广播啦。DBC 嘅牌费啊交咗啦，嗱、所以呢一个倒数一百咧，就系一个准备， 最后通牒系咪啊？ 唔系一个准备嚟， 最后准备，最坏情况准备， 唔好学 Q 仔度乱噏嘢啦，呢度 Q。一字几之入 Q， 阿、Q 就叫 Q 精，阿、Q 精神呢度唔可以阿 Q 精神嘅，而家打紧仗啊！大佬 最现实最坏嘅打算咧， 唔系呢个系，亦都可以当系一个庆祝嘅、一方面就始终都系告别嘅，因为我告别，因为嗰班有钱佬告别 TPC， 嗱， 一系结束，一系个新嘅开始， 一新嘅开始，始终呢个都系一个叫 D 100嘅倒数行动啊！咁由今日中午十二点开始， 拖即系两手准备，有个嘅决断喺度， 即系冇得拖啦。 拖落去令到其他诶听众辛苦，同事都辛苦噶吓。 嗱，我同阿何国辉、夏嘉莉咧，亦都俾咗个offer 佢哋啦，即系一个提案咧，就系我哋愿意咧 一个建议啊， 以我哋半价折让我哋啲股权啦。咁我想问下你啊，你去买嘢，如果入到铺头，你拿住隻杯，昨天老总你揸住我隻杯话人哋要打烂佢啦，即茶杯啦。如果一开价话半价卖俾你，你会讲咩呢？ 再压价咯。 唔系你会唔会话啊？即系你真系有啲似黄楚标，我就最怕，我而家最怕你呢样嘢，人哋当真噶。林毓华，你唔好扮啦！我都话而家唔可以做阿 Q， 佢真系咁同东方日报讲啊，佢呢个开天杀价，我未听过。喂，我未听过半价咧叫开天杀价嘅，即系你明唔明啊？呢样嘢咧就真系我都系匪夷所思。即系一样嘢，你话半价咁啊叫开天杀价好啊？如果开天杀价就好啦，咁即系话你认为半价咧系贵啊嘛，都系唔值噶嘛。而家我哋个 offer 嗰个提议咧就话，咁我买你嗰啲咯，你半价嗱呢个就最公道嘅，即系你冇得 buff 嘅，即系你冇得好似玩华士啤咁咧啊斗大嘅。即系而家我半价卖俾你，你认为开天杀价，哇！即系话根本连半价都唔值嘅。Good， 你卖俾我咯。 系咯， 除非正如你所讲，大班你知噶，我唔卖得俾你噶，咁冇得讲啦。你亦都知我点解唔卖得俾你，我梗系知啦。你有政治任务啊嘛。嗱，而家最终咧，亦都知道政治任务系点啦。嗱，我哋都系冷静咗落嚟咧，谂清楚，原来咧都系梁振英作怪。因为梁振英在2002年当年想封我们咪，所以呢就威吓商台就要缩短那个牌照的 个延续期。本来呢牌照一般电台持牌机构呢每次续牌就12年嘅。但係呢梁振英呢就同阿董生讲啊，即係呢啲咁嘅电台呢就唔可以俾佢存在嘅。因为呢由朝到晚都喺度闹你龙梦董同你政府作对啊，赌董喺度啊，一报一刊就两支咪，天下就大乱。所以呢就提议呢，第一提议最好唔好发牌佢哋，如果唔係呢就缩短个续牌呢三年，由12年改为3年。嗱2002年呢佢做唔到呢样嘢，就因为俾唐英年呢，当年唐英年就呢个工商发展局局长啦，佢负责广播政策嘅。佢一力呢啊承担死撑呢要俾返个牌跟足程序做啊 ,12 年。咁今次梁振英做咗特首，佢就有机会仲唔封你大班咪，尤其是你开咗咪之后而家大镬啦，唔系一支咪呀。哇你呢个咁嘅 DBC, 好多支咪都喺度同我哋呢个特区政府对着干，由呢、這个啊串剑丁屋啊国民教育去到而家东北发展。喂你铺铺同我对着干嘅，我点解要唔封你咪啫。嗱咁所以呢嗱而家睇清楚啦。其实呢我哋喺5月29号个董事会呢，其实5月15号我哋开咗咪㗎啦，亦都整咗复仇者联盟啦，底牌都俾人睇晒啦。喂去到5月29号已经广播咗差唔多2个礼拜㗎喎。 大班嘅气鬼要改啦，而家到新气呀，叫做系轰天猛将二。 嗰啲冚唪老嘢嚟㗎。 係呀冚唪老嘢嚟㗎。 嗰啲咪 係呀 仇者联盟囉。 全部老嘢出晒嚟呀。 换咗戏服。 嗱咁去到5月29号呢，黄楚标、李国宝、李国章、黄之恩仍然同意继续支持 DBC, 继续注资㗎喎。亦都同意咗喺6月尾之前注资㗎喎。突然间在注资前啊，去到7月的时候就说我不玩了，我不注资了。咁而家大家都明啦，终于明啦。嗱、啊、中联版可能有佢影响力喺度，但其实去到5月29号呢，佢都系话继续注资咁呢班人。点解突然间选咗梁振英出嚟，而梁振英又准备上位嘅时候呢，嗱佢、啊、就突然间呢班人就变卦啦，啊执咗去。7月11号拉闸啊，钱就唔俾㗎啦啊。喂呢、這个咪就是梁振英啦，终于知道呢啊，可能呢啊中联版当然对呢几位有钱佬有影响力。但係呢个主谋呢，原来要谋杀 DBC 嘅真空呢，就係、是、特区政府，就係、是、梁振英。而梁振英佢嘅班子里面佢最信任得过嘅人呢，罗范招芬呢亦都声言喺我哋开台前啊，即系5月15号前啊， 杯葛你系嘛？ 唔系杯葛，唔俾 DBC 坐大，即系要杯葛我哋。 系系系。 跟住仲有个李国章喺个喺入边噶嘛？ 行政会议啦， 咁所以你咪睇到原来成个局咧，就系梁振英设出嚟嘅。嗱，当年大家听翻唐英年同梁振英喺嗰个特首选举辩论嘅时候，有人就话唐英年爆咗心水弹啦。嗱，当年就系唐英年咧，就指出梁振英喺2002年的而且确咧系想打压商台嘅。啊，打压商台原因大家都明噶啦，就系、是、因为我啦，同埋黄毓民啦，可能就系一步一响两支咪啊嘛。唐家璇直情点名嘅国务委员，嗱唔系开玩笑，呢样嘢去到中央嘅，咁点可以容忍你今时今日？事隔8年咁辛苦先封咗你咪，如果计埋2002年呢就事隔10年，啱啱10年。 卷土重来系咪 卷土重来仲要变本加厉，仲要针对嗰唔系老懵懂喎，吉针唔吉到肉都唔知咁痛喎，而家直情吉到你梁振英喎，咁你有咩办法佢唔喺背后发功要封我哋咪呢？嗱终于呢就水落石出啦，即係如果你问我呢，做福尔摩斯呢啊，而家有表面正功成啦，其实可以提堂㗎啦已经。哈哈，就係呢个梁振英谋杀 DBC。嗱、啊、听下当日啊，我哋重温一下唐英年就住梁振英打压言论自由，打压商台啊，通过续牌啊，打压我哋香港嘅新闻自由。嗱、啊、我哋再听一次。 我唔介意人哋点样睇我，你见到而家呢度我一啲都冇滴汗，即系话我系有心嗰句我系讲出嚟，我就系一个咁样嘅人嚟嘅，我系一般都会从心而发讲一句说话出嚟，但系我好知道有时一句说话对人嘅打击系会好大，不过我句说话讲咗出嚟系我系经过深思熟虑，而我认为个重要性就系要大家要认识。是一个怎样样的人。当年政府续商业电台的牌的时候，你提出个缩短商台的牌，照时间用行政手段去打击言论自由，这种手法是很得人惊的。你叫香港人怎会信你呢？23条呢是的而且确是需要有社会共识才可以推行。讨论应否硬推23条的时候，你有没有讲过香港始终有一次要出动防暴队和催泪弹来对付示威人士，有定没有？ 我绝对没有讲过。 你呃人，不要讲大话。 请你提供事实。 这个是我的主场，我是在场，有很多人的耳仔都听到。我俾多一次機會俾你，有定冇？ 你係捏造嘅， 你講緊大話，你乜嘢都講大話，你呃人，唔好講大話。你話冇嘅時候，你講緊大話，你乜嘢都講大話。你記唔記得嗰一餐黑幫飯局？你前言不對後語，分每日都有新。都有不同的，你怎样可以令到港人信你呢？梁振英你自己呢不断地说什么都不关你事，然后跟着呢当着面讲大话，700万市民啊，他可以望着你讲大话的，这个就是一个这样样的人，你会不会选他做行政长官？这个是我 的主场了。一个这样样的人到底适不适合做行政长官？他怎会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他怎样透过行政手段去扼杀言论自由？这些都是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透过行政手段扼杀香港的言论自由，唐英年呢真是讲了真话，由心出发，他完全讲真话，亦都提出一个质疑，怎样可以被一个这样的人做香港的特别行政长官呢？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疑问，就真的被他做了，大家知道未够一百日呢，香港已经好笑呢。你看看新闻呢，这个这样的吹水鹅呢，现在上了北京呢，去了这个京城之后呢，哇，意气风发。昨天记者问到他，你同啲京官见面有冇提到梁振英啊？冇喎、啊。嗱，呢啲就係身体语言。嗱一个香港嘅 No.2 上到去北京述职，讲咗香港好多问题，民生无小事，连香港水货客都要带埋上京讨论。喂，可以冇提到梁振英嘅，冇讲到啊你協助梁振英政府施政啊，依法施政，即係话俾人听呢，佢今次上系面试嘅。佢今次上去呢系呢，第一同啲京官多一啲沟通，睇下两手准备啊，林郑月娥亦都借呢个机会呢去 so call 你。啊，而家谋朝夺位㗎啦，我话俾你听啦，而家去到一个地步呢，啊呢个你諗下啦。呢、这个特区政府由 No.1 啊，呢、这个梁振英照 No.2 推水我，再加埋行会里面嘅罗范招芬，呢、这个就係梁振英嘅身边嘅红人啊，再加埋同个张志刚，张志刚嗰啲同我哋呢就真係十世冤仇，因为我从来睇唔起呢个人嘅，不知所谓。啊、喂，你諗下有呢班咁嘅人，仲要再加埋个李国章，你想想 DBC 日子哪里会有好过的，所以快快脆脆100粒钟里面搞定他就算数了，就是100粒钟搞定他，就这么简单的，对不对？ 当然，即系个传媒去应付一个政府嘅压力，系即系螳臂挡车冇得打。但系唯一我哋就系即系民意嘅支持，即系同埋即系讲翻一个政府嚟讲，我哋标榜香港言论自由社会。一个政府嗱，如果有个传媒每系针对你嘅时候咧，有啲话咁啊，随之而后发。另一个角度嚟讲就系、是，如果你每系针对我嘅时候，我就会真系当为一面镜子。我当年即系董生，其实都有咁嘅亮度。佢啦，有人闹我，但我每日检讨下佢闹得啱唔啱，闹得啱我就会改啦。呢、这个亦都可以显示出一个即系一个嘅作为一种嘅 政治嘅领袖应有嘅胸襟同埋香港社会特色。当你话系咪即系喺如何证明系即系政府施压令到 DBC 要执笠咧？呢个就无从稽考嘅，因为咧佢可以用好多方法，直接发功、间接传话，好多嘅嘢咧可以令到咧系将佢个意见咧系俾到几位嘅大妈晒嘅身上啦。 多数可以推论嘅， 可以推论嘅， 推论嘅。呢个就等于民主党，等于呢个阿武博士，武博士学位嘅嘅蔡子强一样咯。喂，呢啲唔系天马行空，呢啲系推测噶嘛， 从个环境 咁有冇证据？证据有客观证据噶嘛，无端端。点解几个股东话出钱又唔出？ 突然间转变噶， 无端端个电台、你啲人就乱噏啊！我哋经营不善啦，就多余嘅。你睇我哋呢个电台而家嗰个势头啊，喂，如日方中， 啱啱起啊， 啱啱起步系咯，个势头唔知几好，唔系好似阿刘翔咁啊，起步脱脚啊嘛。喂，只马而家就紧直路噶嘛，而家直情系一路打紧边上噶嘛。如果讲全香港嘅电台。而家通过一传媒啊，那个300万用户嘅平台咧，喂，我哋而家已经系全香港电台里边嘅网页最多人听嘅电台嚟嘅。 嗯， 虽然收音机就唔够，嗱，讲起收音机咧，嗱，亦都系我都唔明嗰啲有钱人咧，你睇到好似今次呢个最低工资，我哋一阵间会讲啦，喂。我哋而家买超过100,000部收音机，唔系通过我哋买，即系成个市面啊，唔同嘅渠道、唔同嘅产品，起码有超过100,000部数码收音机喺个市面上边。而多数咧喺老人家，佢哋系依赖部收音机咧去攞资讯，通过 DBC 同埋听佢哋中意听嘅节目，包括音乐节目，包括粤曲，包括阿寿仔啊麦润寿。包括梁思浩、梁继章，唔系净系听我哋嘅， 好多元 化嘅。你突然间话要扼杀呢个 DBC 嘅存在，喂，你系扼杀紧呢啲老人家，佢嗰个每日嘅娱乐嘅一部分， 但系个精神粮食嚟嘅，真系。 喂，呢啲人系无良嘅，你亦都睇到李国宝嗱，佢就系唐型噶。你睇到个特首选举完之后，佢即刻俾人影到相，佢同阿。罗范招芬食饭啊！喂，你又好有可能嗰个饭局咧，就系罗范招芬就系做 messenger 噶咯。啊，你亦都唔知道，因为老实讲，平时你唔好请罗范招芬食饭啊，系咪啊？当然，李国宝成日都请人食饭嘅，以前都经常请我食饭嘅，好过好挂住，个个礼拜都请我食饭嘅。啊，咁但系佢真系同罗范招芬咧，唔系咁密切嘅。第二样嘢，你亦都知道，啱啱选举完，你就系托影嘅。喂，佢直情系。竞选办嘅主任 唔系啊，唐莹系主帅嚟噶， 主帅嚟噶嘛，亦都系金主嚟噶嘛，点会突然间咁快脆俾人影到相你同罗范招芬食饭啫？即系好多啲客观因素嘅，所以呢个矛头咧，其实就应该指向呢个特区政府，就系、是、呢个梁振英啊要谋杀 DBC 嘅，呢个系有客观嘅证据，但冇当然冇实在嘅证据，永远冇 嘅。冇嘅，揾 除非当事人出嚟讲嘅啫。 佢唔会出嚟讲嘅， 佢唔会出嚟讲。 我都讲大话，点会认？ 而且呢个人亦都冇诚信噶嘛，由招车大炮车到晚噶嘛。不过林彪话，琴日你唔喺度啦。嗱，呢个沙士唔系开玩笑， 系 呢个变种沙士咧，初就喺中东，而家已经去到丹麦啦。 系 喂，好快就嚟到香港噶啦。嗱，我咪危言耸听啊，尤其是我哋琴日你唔喺度讲咗啦。 嗯。 在今日呢 ,2003 年即9年后的今日呢、我们香港的环境完全转变了。 是。 特区政府不够班现在领导卫生的高永文呢是没有这种能力的。当年他亦都是因为沙士落台的。 嗯。 啊当年呢卫生主管香港卫生政策呢万丈如云有梁志雄医生。 好强 啊。有杨永强医生。喂，仲有个而家世界卫生组织嘅总干事陈凤富真，喂，你高永文当年都系鹌鹑嚟，不过大鹌鹑 ，OK 吓， 佢负责对外去联络嘅， 佢就公关嘅嘛，日日俾我闹嘅啫嘛，打翻嚟电台，喂，今日去揸 fit， 再加埋有几千万嘅自由行嘅游客，再加埋我哋嘅居住环境差咗，多咗㓥房， 人流多咗， 如果再有呢个变种嘅沙士嚟香港咧，我话俾你玩完，真系玩完。啊、所以大家真系咧自求多福。 最近刘月饼经典再现，我朱咪咪都要省靓拍牙等住食啦喂！ 而家嘅时间系上昼八点，支持 DBC 还声于民，而家去惠康或鸡之岛买两盒最劲流双黄百年蓉月饼，就免费送你一套 D 一百分类广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中日在钓鱼台主权的争议持续，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弘义接受共同社专访，认为中国今后会继续派海监船和渔政船驶入钓鱼岛海域，日本有必要强化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的警戒，如果没有这些有利支持，外交途径的交涉难以取得进展。不过宫本弘义亦都说，为了预防不测，中日应该尽早展开对话。中东两名男子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一死一危殆。丹麦欧登塞大学医院说，接收了五名怀疑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正接受隔离治疗，预计下周有病毒测试的结果。又说冠状病毒有很多种，部分会引致严重的呼吸感染，潜伏期估计7-10日。确诊感染新冠状病毒的一名49岁卡塔尔男子，因为肾衰竭病危，仍然在伦敦一间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而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由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回港的旅客里面，至今未发现怀疑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正和世卫保持联系，跟进病毒的最新资料。美股收市全线下跌，美国公布的楼价指数和消费信心指数理想，支持美股早段靠稳。不过重型机械制造商 Caterpillar 调低盈利预测，市场忧虑经济放缓会减慢全球复苏的步伐，加上投资者先行获利沽货，拖累到美股美市跌幅扩大，三个主要指数以全日最低位收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457点，跌10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117点，跌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441点，跌15点。咁个别股份方面 ，Caterpillar 收市报87.01美元，跌咗4.2%，跌幅系道指成分股里边最大。至于科技股方面，苹果 iPhone 5手机热卖。市场担心供不应求，拖累到苹果股价跌2.5%，收市报673.54美元。维基解密嘅创办人阿桑奇获厄瓜多尔政府庇护之后，仍然藏身喺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内。佢计划星期三透过视像向纽约联合国大会一个会议发言。阿桑奇被指性侵犯两名女子，佢为咗避免引渡到瑞典受审。今年6月进入伦敦的厄瓜多尔大使馆，及后获得政治庇护。英国当局就派警员到使馆外，如果阿桑奇离开使馆就会拘捕他。土耳其发生汽车炸弹爆炸，最少有7名士兵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消息说袭击怀疑是反政府库尔德武装分子所为。爆炸发生后，多架救护车赶到现场抢救。爆炸发生在土耳其东部城市通杰利，保安消息说武装分子趁军车驶经的时候遥控引爆附近一架车辆上的炸药，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是天晴同干燥，而家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9月26号的早上时间来到8点03分， 今朝早有大眼妹同大家望一望最新嘅交通情况啊！先望望港岛区方面啦，告士打道过海呢一分钟去到湾仔运动场，而东区走廊落洪水去到伊利沙伯大厦。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方向咧，隧道出口系未需要解封字嘅。望埋九龙区啦，公主道过海去到油站，而加士居道过海去到骏发花园，仲有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康庄道桥底，而启德隧道过海咧去到芜湖街。咁新界区其余道路同埋隧道暂时未有特别嘅报告。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今时今日仲有边个可以信得过？ 我是长者安居协会呼援及关怀服务团队的陈美宝。我不懂制定教育政策，但我和协会的团队会为你和你的家人天天带来平安。 长者安居协会的平安手机服务24小时呼援及关怀服务中心，几时都咁信得过？查询2338-8312。 卖大包，龙宝酒家卖大包， 浓鸡汤煲包翅，六位用每煲268， 煲煲鱼翅粥半斤，睇得见清到粥。 浓鸡汤煲包翅，着数价每煲268， 食完包翅又再食龙虾，嚟龙宝，人人有口福。 龙宝酒家，龙虾我称王， 好食抵食，人人知。订座电话2626-0808。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BC 股市直击，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揀啱股票，睇啱市况，赢取奖品，齐齐散户大合唱。只要打通1872111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就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元，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元。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D100 民声起义分类广告，百分百支持 DBC。 北角书局街天天鲜豆浆全力支持郑大班、林毓华为人民发声。 Nancy 话：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广播精英尽在 DBC。 Amanda 斯文话：多谢大班创办 DBC 数码电台，让我听到真正嘅民意，看到真民主。 我系陈海琪，一八一八一呼百应 D 一八分类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最劲流全力支持 DBC， 而家去惠康吉之岛买两盒双黄莲蓉丸，送你一套 D 一百分类广告，一路食最劲流月饼，一路还声于民。 北角书局街天天鲜豆浆，全力支持郑大班及所有员工。 Amy 话 ：DBC 全台上下工作人员为人民发声，努力努力。 北角书局街天天鲜豆浆，全力支持 DBC， 言论自由万岁。 多谢大班，多谢 DBC 员工，有你哋先有言论自由。妹妹及华仔，北角书局街天天鲜豆浆，全力支持 DBC 所有 DJ，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虽然长者安居协会冇参选，但我哋继续坚持，讲得出，做得到。在10月15号之前帮你屋企的长者登记平安手机服务，就送去长者八达通连50元储值额，头100位再送多200元储值额，添等各个长者无论去到港九新界日日都咁平安。仲等啊，即刻就打2338-8312或者 123 门市登记啦。 让 DBC 精神在香港遍地开花， 深水埗有， 柴湾我又见到， 黄大仙九龙城， 上水天水围， 屯门香港仔西环，全香港都见到有人着住 DBC 友情风褛。 而家开始喺深水埗福华街福人电脑广场一楼， 鲗鱼涌英皇道东汇广场 S48 号铺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 都可以买到印有 DBC 数码广播嘅友情风褛，每件港币400元，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有关详情请到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 或者致电2297-1818查询。 DBC 多谢大家继续友情支持。 去佐敦学书法2元，去屯门做义工 去北角睇大戏，连去西贡烧嘢食，每程都只系2蚊。由8月5日起，65岁或以上长者同合资格残疾人士，用指定八达通乘搭九巴、新巴、城巴同龙运巴士，每程只系2蚊。车船优惠遍沿途，共享精彩人生路。想了解详情，请浏览劳工及福利局网页。 今日系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嘅第58日，即使市民批评佢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要问一下啦，嗱，呢个陈茂波去做呢个局长啦， 系啊， 咁佢个劏房都得噶咯，咁你谂下。市民都跟住佢做啦，系咪啊？最好噶啦，你都得，我点解唔得？好简单嘅，阿林郑月娥之前就好强硬拆人哋嗰啲村屋嗰啲问题，我都问下啦。嗱，依家请咗呢个局长，都冇晒声出啦。你叫翻阿林郑出嚟讲啦。系一个对比嚟嘅。 今日已经系踢爆你劏房丑闻嘅第58日啦，陈茂波，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我唔介意人哋点样睇我。你见到而家呢度，我一啲都冇滴汗。心嗰句，我系讲出嚟。我就系一个咁样样嘅人嚟嘅。我系一般都会从心而发讲一句说话出嚟，但系我好知道有时一句说话对人嘅打击系会好大。不过我句说话讲咗出嚟，系我系经过深思熟虑，而我认为个重要性就系要大家要认识系一个点样样嘅人。当年政府续商业电台个牌嗰时候，你提出个缩短商台嘅牌，照时间用行政手段去打击言论自由，呢种手法系好得人惊嘅。你叫香港人点？怎会信你呢？23条呢是的而且确是需要有社会共识才可以推行。讨论应否硬推23条的时候，你有没有讲过香港始终有一次要出动防暴队和催泪弹来对付示威人士？有定没有？ 我绝对没有讲过。 你呃人，不要讲大话。 请你提供事实。 这个是我的主场，我是在场，有很多人的耳仔都听到，我俾多一次机会俾你，有定冇？ 你系捏造嘅， 有定冇啊？就咁简单啦，答唔到，唉， 呢个系事实嚟嘅，因为当年你又知，我又知，2002年我系第一次喺，唔系第一次啊，如果讲第几次咧，嗰次系第三次封，第三次封咪，不过嗰次系自动封咪嘅，就因为避开风头火势，你记得噶啦。咁啊，等商台续嗰排，我先翻翻工咯。当年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委员会主席就善仲佳，佢亦都为咗呢件事咧召开特别会议。所以呢个系千真万确嘅。啊，梁振英同董建华2002年的确系想啊扼杀商业电台嘅，通过个牌照嘅延期。嗱，呢个系事不离实，所以咧唐英年大大声声指住佢话去车大炮。啊，你唔好见啊梁振英今日出嚟采取咩行动？当日你就系见到佢流汗流到吓死你，未见到人咁样流汗法嘅。终于你知道原来梁振英咧车大炮系会流汗嘅。人哋话车大炮唔使眨眼，梁振英咧佢就唔眨眼， 啊流汗。 我林郑月娥就会眨眼，不过咧梁振英车大炮咧就一定流汗，唔系流汗啊，系滴汗啊。一滴一滴咁滴落嚟嘅，啊，呢个咧就事不离实嘅。今日 DBC 只不过历史重演啫，我哋终于咧真相大白。本来疑凶咧啊就系呢个中联版嘅，原来咧真凶咧先就系梁振英， 即系都系帮凶啫，佢都系。 唉，咁梗系啦，咁要吓呢个世界就佢哋梗系联手噶啦。咁佢始终中联版同呢个梁振英啊。都是同坐一条船的嘛，就是这个一国一制这条船嘛，要将中港融合这条船嘛，如果不是又怎会有东北的问题出现，就是新界东北的发展。嗱，讲返这个沙士啦，啊林毓华。 是。 不是开玩笑啊， 好快嘅，你睇到一话发现变种嘅新嘅沙士嘅病毒咧，首先喺呢个中东啊，喺英国，而家就去到丹麦。喂，好快，除咗地球村嚟嘅，全世界啊，咫尺天涯啊，而家咧嗰个流通，即系人口嘅流通，人嘅 唔系你坐飞机 流通 系 好容易嘅， 交流得好快好多嘅。 啊，一个站传一个站咧，如果嚟到香港就大件事噶，因为香港咧今非昔比啊，呢个最惨嘅，人应该不停进步噶嘛，但香港系今非昔比嘅。谂下九年前，嗱、啊，你话老懵懂系老懵懂啫，当年佢一个好强嘅班底，啊，你睇到佢当年咧。仲未行呢、這个行得部长制未？2002年有部长未就 系 已经有噶啦。咁啊，曾荫权咧就系政务司司长， 嗯、 好似未有个沙士嗰阵时，唔系沙士啊，啊沙士系有2003年。你有杨永强啊，你有啊梁志雄医生啊，你有呢个陈逢富曾 系 喂。当时你就笑呢班人啫，今时今日你睇翻转头，喂呢班人高而家梁振英嘅班底几班，仲有当年冇自由行啊，自由行系沙士之后嘅事嚟嘅， 系 啊，董建华争取翻嚟， 因为我哋都系成个市好似死市咁啫、 啊， 死城咁啫。 而家几千万流动人口，全部喺大陆嚟嘅，再加埋最惨一样嘢，最令我哋即系香港人感到。失望感到沮丧感到悲哀咧、就今日居住环境差过当年。 差 居住环境差就劏房板间房。失、啊你諗下啦居住环境差呢卫生条件就自然差㗎啦、你諗下劏房波、我哋个发展局局长就係做劏房㗎啫。你諗下啦如果今日有沙士爆发 是 点搞呢我想问下你。所以而家呢我就真係不厌其烦啦。即係我白头宫女话当 年。你嘅係可能提示下或者係鞭挞下呢我今日睇到外国报中嘅标题讲话呢开始呢高永文呢係话要留意住香港啲呢怀疑隐藏咗嘅係呢咁样嘅大菌者真係。 唉这个大喊十噏乜都冇用嘅，唔够班 。 佢唔够班嘅咋，佢系公关嚟嘅咋，佢系氹呢啊香港啲百姓嘅咋。 嗱，我而家揸住， 因为好明好貌啊。 头条日报啊，系有个社论咁样讲啊，就话当年咧曾为疫情失控而喺传媒访问中掉下咗眼泪啊，讲高永文，佢话佢个人应该咧记忆犹深。面对潜住嘅病疫进侵咧，佢应有切肤之痛。喺今次嘅部署咧，应该做好应对嘅策略。 我都有切肤之痛嘅，而家 DBC 啊，就嚟啊，可能有三门大吉。咁、我够巴闭啦，我够有本事啊，我叻过高永文啦，肯定喺沙士岛度。我都无能为力噶、喂，你冇办法就冇办法，你冇咁嘅能力噶嘛。你高永文就系冇乜能力，跟我而家冇能力去拯救 DBC 一样啫嘛。我都冇能力。咁高永文点会有能力去应付呢个沙士啫？佢系完全无能咁啊！再加埋呢个咁嘅啊，冇差用啊，直情系冇差用嘅特首。啊，呢、這个叫做梁振英，因为屋企请食饭咧，你记得啊？上次请汪洋，就搞出呢个凉粉布爆去串见啊，证明屋企系冇用刀叉噶嘛，佢系用筷子噶嘛。佢真系冇差用噶嘛，唔系开玩笑啦！佢又未搬去特首府，又未搬去呢个港督府，港督府就有差用啦。 系， 但系而家未搬得去啊嘛，而家仲喺度围咗个棚喺度啊嘛，所以我话冇差用系啱噶嘛。啊，你问梁振英啊，啊，佢净系中意去美利坚食饭嘅啫嘛，佢几时食过西餐嘅啫？咁、去到美利坚边有刀叉俾你啊？俾水兵有刀叉俾你，咁啊梁振英又唔系水兵。咁点会俾刀叉佢啫？咁我从来都冇差用噶嘛。好啦，你个林郑月娥，佢吹水叻啫。你叫扫街啊？佢点会扫街？仲有啊，当年仲有个梁锦松，仲有兰桂坊，啊，同我哋啲游客啊揽住饮啤酒，啊，咁你而家叫边个啊？叫吹水波去啊？叫个打麻波去啊？叫呢个巴高头啊？啊， 不过呢，立法会议嗰啲饮食业嗰啲界别仲喺度啊！你当 我谂啲，我谂啲鬼，我谂啲鬼咪见到酒啊，见到吴克俭，大佬你个松哥啊！喂，大佬今时不同往日，谂下当年个班底真系劲 啊！ 嗱，系咪啱唔啱先？谂下当年有咩人喺度？你谂下今时今日，如果有沙士嚟呢个冇差用嘅特首，加埋呢班人，你点去应付沙士先得噶？而且呢个变种沙士啊！所以我哋真係不厌其烦。白头宫女话当年我哋可能一百个钟头之后都冇机会开咪㗎喇。喺呢度就着善用呢一百个钟头。当年你记唔记得我哋由2002年嘅11月啱啱俾阿梁振英玩完，我封完咪返嚟就开始讲沙士。你记唔记得点解当年讲沙士嘅，就係、是、因为广州有人煲醋㗎嘛。啊！佢炒起啲醋啊！ 仲有啲咩板蓝根定？ 你记唔记得先？你记得嘛？你老人家，你梗系记得当年啲嘢啦。琴日问你琴日做乜，你可能唔记得啦。林一华啊，问翻你2002年11月，你梗系记得啦。喂，你记唔又记唔记得？啊，讲咗成个月之后，你记唔记得卢浩荣走入嚟个直播室喺商台同你讲咩啊？我哋监制 讲乜嘢？讲啲口罩嗰啲嘢嘛。 啊，你真係好嘢、啊、证明林毓华仲未老。 啊、 我哋啲老人家就记得啲往事㗎。 啊 人哋话往事如烟呢。 我哋经已系。 啊咁你都唔记得、啊、你仲唔系家伙。啊、早嘅又唔记得，迟嘅又唔记得。 禮拜一你 讲 过你阿卢浩荣呢。 又嚟好恨我哋啊。 唔好讲咁多嗰样嘢，唔好产生一个恐慌㗎嘛。 又错。唉、林毓华点解你错完一次又一次。佢话、我哋赶客啊。佢、大班。你再讲沙士赶客㗎啦，冇人打电话嚟㗎啦，冇人听风波㗎啦。啊佢唔该你啦，唔好再讲啦，厌唔厌啊你班友。啊系咁日日讲沙士。 呢、這个所以呢个就系呢记忆嗰个系叫做口述历史嘅唔可靠地方。 咪叫卢浩荣入嚟，佢未死㗎喺度。佢沙士未死㗎。 嗱我印象之中就话唔好产生恐慌。 辉哥你叫卢浩荣入嚟。佢话我哋赶客啊。我最记得啊，我话赶客咪赶客咯。喂，人命关天，点会赶客嘅呢个世界？喂，大佬啊，终于咪俾我讲到三月，提吉利是乌下口，咪终于爆发咗沙士咯。你记唔记得我点解同嗰班人嗌交嘅？喂，就系、是、我不停喺度讲沙士，我话一路话会要预防，就惊、是、喺社区爆发，成为呢个传染病。你知唔知道政府点讲啊？佢话唔会喺社区爆发噶，嗱、我同你都知道，我同阿杨永强 梁志雄啊，当年嘅高永文啊，好多好老友噶啦， 有啦， 日日嗌交为咗呢单嘢， 而家都可以讲， 仲有个叫做李国章 我不停要去中学停课，佢死撑咗一个礼拜之后咧，终于死死气气咧，就有一晚咧，我差唔多瞓觉噶啦，半夜12点定11点几打去我屋企，去大班，嗱，听日，我停课啦，中学。咁话好啊！你既然你从善如流，听日俾你离风波，由你喺我哋嘅节目度宣布，等你攞翻个彩。原来就系因为咁开始同佢结怨嘅， 梗系啦！佢明明够钟话要走，你就话公开话嗱，而家我哋要局长咧留多一个 break， 你又记唔记得啊？又真系 啊！呢啲你又记得， 我 呢啲咁嘅鸡毛蒜皮啲嘢，但系你又记唔记得？ 你又记唔记得杨永强系？请你去中环一间酒店食晏，你又记唔记得？ 咁我成日同佢食晏噶啦， 唔系佢特别讲沙士嗰单嘢啊，你又唔记得？ 我就有轮 到我带你而家就系、 是、你讲话我同佢食晏，我紧记得，我点记得？ 因为我系唯一一次同佢杨永强食饭，就因为佢请你掹埋我去啫嘛，就系，所以我好记得。 你食咗一次饭嘅人， 同佢食过一次饭啊，真系。 你真系暗春你真系。 我从来唔同 仲有 食饭噶。 我哋几时开始得罪李国章嘅？你又记唔记得？ 咁我又唔知道，我又唔觉得我得罪佢，系你得罪佢啫嘛。 大佬啊，你次次做节目，你闹人啊，入我数，等于谢伟俊单嘢都系啦，你去诽谤人，人哋告我，大佬啊，即系一早同你听律师话咧，一早同你分割咗咧，我一早冇事。 喂，我都咁讲啊，有好多人话俾我听过啦。我如果分咗一个两个就唔使骂咁闭翳你。 乜你输咗我赢咗咯？ 梗系唔系啦，你知啊，因为历史嘅事啦。 当年点解得罪李国章咧？好多嘢，因为中大嘅问题，佢嗰阵时叫沙皇。你记唔得嗰阵时有个教授嗱，孤伟其名啦，我哋要保存忠厚啦。佢就话俾人话去揭发去打老婆。咁啊，中大咧，校长咧，收尾因为压力之下咧，就走出嚟了断呢单嘢。其实我哋就关佢咩事啫？人哋屋企嘅事关你咩事啫？你系就一早嚟，一早又唔理， 啊，突然间高压手段去炒人， 咁药妻系唔啱噶嘛？ 唔系咁去炒人，两样嘢嚟。喂，呢系警方处理噶嘛？同埋一样嘢，喂，普通法系点噶？ 嗯， 有冇被拘控啊？有冇定罪啊？喂，你做校长管埋屋企啲嘢，喂，当年就 系 咁交恶嘅，即系唔好讲我哋啱唔啱先，即系我而家讲点解得罪咗李国章。 嗯， 是好多嘢咁，终于今日一铺一铺还晒啦， 嗯， 就封你 DBC 咪啊，以本伤人，我情愿斗领都唔要，蚀鬼晒我都唔卖俾你大班咁，啊，我得唔卖㗎啦，执咗佢啊，我情愿思路，嗯，write off， 啊，就咁简单㗎嘛，咁所以呢啲有好多嘢呢，正有黄师傅话斋，前因后果，嗯，就事冇 QK， QK 而家叫事有 QK， 呢啲一啲都唔 QK， 只不过有前因有后果，啊，所以你阿林毓华咧就叶随身，你当年喺商台做风波，啲叶都带晒嚟 DBC， 真系又关我， 所有嘢都系你唔好， 咁你又唔应该叫我同你坐喺隔篱一齐开咪啦， 等你同我整咗啲叶啊嘛，谂住。 嗱，唔好讲笑真系，即系嗱，讲翻又讲翻呢个疫症嘅问题啦。你呢高永明，我觉得佢真系都系未曾系从呢个历史度吸收教训。佢咧就寻日讲过，暂时咧未需要即时咧提高本港嘅风险评估。佢话难以评估病毒有多大机会传入香港，取大可能系出于咧不想过敏，减少公众不必要嘅恐慌。呢，這个就系嗰个系头日报嘅评论咧。佢话当然，佢话呢个可能都系出于咧未能完全掌握科学嘅证据。 你听下点噏啦？你听下呢个条友咧，我话俾你，高永文一样嘢叻。 嗯， 做政客一样嘢咧，已经有嗱，你系教传媒噶，你应该熟书噶啦。嗱，呢啲系罕达最熟噶啦，所有呢啲咁嘅书咧，罕达睇晒。就话咧，一个政客咧，第一要高，第二要好样 高。 嗱，如果你 唔系好高嘅啫， 即系咁，佢都系以香港人嚟讲，中中挺挺啦，唔系矮啦。你唔 系 好似陈祖泽咁啊嘛，大佬啊，陈祖泽同阿邓小平有得挥噶，所以好聪明嘅啲人，因为啲血咧又话上脑上得快啊，啊转数快啊，所以你转数快过我啊，你成日乱噏。嗱，第一好样。高永明咧，你真系好样嘅，氹到师奶嘅，同埋讲嘢咧仲有眼汪汪。 系 佢唔知道有眼疾呢话咩问题嘅，成日眼汪汪嘅。喺师奶见到佢咧，哇！呢，這个人讲嘢， 视台拍摄嘅时候啲光撑嗰只眼啊，可能系 眼汪汪噶， 有啲敏感嘅眼， 唔系噶。咁所以咧，好有师奶缘嘅。即系你明系成个邻家大孩子咁咧，当然而家都系白虎啦，啊，即系一个起码就唔系金鱼佬啦，但系就有金鱼佬嘅风范啊嘛，氹到人啊嘛， 最多都系中坑啫系嘛， 差唔多噶啦。以前咧五廿岁咧，如果你冇钱咧，喺街俾车撞亲咧，就半白老翁 啊。 如果你系有钱嘅咧，你系赌王咧，八廿几岁咧就叫赌王， 系 啊。仲要咧话你风流，啲人脚都话你跳舞叻，但系如果你冇钱咧，五廿岁俾车撞亲咧，就叫半白老翁倒闭街头。嗱，咁高永文咧就半白老翁啊，肯定系。嗱，你听下点样氹人咧，又喺度。 而家咧就未需要启动到较高级别嘅嗰个戒备，但系咧我哋其实都会每日密切即系留意佢，同埋監察每一個即係範疇嘅工作嘅。咁另外一方面咧，衛生防護中心或者衛生署其實亦都已經通知我哋所有嘅醫生，包括私家嘅醫生，希望喺早期咧，就係，如果真係有任何疑似嘅病例咧，可以即刻報咗上嚟，等我哋係可以評估清楚係咪屬於疑似嘅病例，然後咧就適當嘅處理。 搞啲醫生報上嚟， 千祈唔好聽噏啊！当年啊，我话俾你，如果我哋揾得翻啊，不过呢度唔系商台啊，不过我其实有啲带喺度嘅。如果有机会，不过就嚟仲有100个钟头，乜都做唔到噶啦。佢同当年讲嘢系完全同出一辙嘅，语调啊乜嘢都一样嘅。你听翻呢班友讲嘢好过瘾嘅，佢哋直情系录音机嚟嘅。佢哋永远讲啲嘢咧系讲翻以前佢哋已经讲咗100次嘅嘢噶啦。喂，当年啊，我哋喺度讲沙士嗰时候，佢哋都系咁讲噶。啊！所有佢哋啲医护人员都系咁讲嘅，即系管理医护嗰啲人。 唔系佢哋系唔想有恐慌啊嘛，就话 喂冇得唔到嘅。我话俾你，当年咧，我都讲翻啦，我哋就不收尾印咗啲小册子，唔系一张单张，嗰啲叫咩接卡啊？嗰啲叫咩嘅？应该叫leaflet 啊， 或者一张 卡， 其实 一张卡嘅。你记唔记得我印咗100万份，派晒俾全香港中小 学 啲学生？ 当年咁嘅人赞助啦，当年就系李泽楷赞助啦，仲有维他命 C 添啦。喂，派晒俾全香港学校，就有晒嗰唔知十项定几多项嘅清洁守则。 嗯， 都系唔该啊，老人上网揾翻翻嚟咧，我哋再印过，即系要派嘅、 嗯， 就教人咧要洗手啊，唔好共用筷子，唔好共用食物。啊，好多呢啲嘢 嘅，所以由嗰阵开始，啲酒楼都开始有公筷啊嘛，就系、 是。啊，我哋 以前冇，以前都有，但唔系咁常有人。 如果今次沙士嚟咗咧，好、啊、可惜咧，我哋可能100个钟头后咧，礼拜日四点后就冇一支咪噶啦。啊，咁啊，所以咧，市民咧自求多福。呢啲咁嘅嘢咧，你一定唔会喺其他电台听到嘅。你会唔会而家打开收音机听到人讲沙士嘅？除咗我同你之外。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8: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日本外务省发言人话，日方仍然希望同中国透过对话和平解决钓鱼岛争议，又话日本拥有尖角诸岛，即是中国所叫的钓鱼岛的主权。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弘义接受共同社专访时就话，日本政府应该承认中日双方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存在对立，为了防止发生不测，双方应该尽早展开对话，否则无法解决问题。宫本弘义说，中国坚持认为日本政府和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背后互相勾结，推动钓鱼岛国有化。即使日本解释国有化是为了阻止东京都政府的买岛计划，中国亦都不会接受。美股收市全线下跌，美国公布的楼价指数和消费信心指数理想，支持美股早段靠稳。不过重型机械制造商 Caterpillar 调低盈利预测，市场忧虑经济放缓会减慢全球复苏步伐，加上投资者先行获利沽货，拖累美股美市跌幅扩大，三个主要指数以全日最低位收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457点，跌10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117点，跌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441点，跌15点。个别股份方面 ，Caterpillar 收市报87.01美元，股价跌幅系4.2%，系表现最差嘅道指成分股。科技股方面，苹果 iPhone 5 手机热卖，但供不应求，拖累到股价跌 2.5%， 收报673.54美元。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会见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布拉希米，商讨团结叙利亚反对派力量，推进叙利亚政权过渡。一名美国官员引述布拉希米说，会保留前特使安南提出的和平方案中部分的元素，亦都不急于提出新的代替方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亦都重申要终止巴沙尔政权。法国总统奥朗德就敦促联合国要立即保护已经被叙利亚反对派解放的北部地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而家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时间去到咧早上嘅8:33，呢分钟继续有大眼妹咧同大家望望最新嘅交通情况。先望望港岛区方面啦，告示打到过海呢分钟好远啊，去到红十字会啦。而东区走廊落红隧去到怡东酒店，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方向咧，隧道出口已经要间封啦。仲有干诺道西天桥落中环咧，去到中山纪念公园，望埋九龙区啦。公主道过海油站，而加士居道过海呢分钟去到骏发花园，另外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去到康庄道桥底。仲有启德隧道过海去到芜湖街，入埋新界区啦，狮隧出九龙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去到石门汇旋村啦。最后，请谨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我唔介意人哋点样睇我。你见到而家呢度，我一啲都冇滴汗，即系话我系有心嗰句，我系讲出嚟，我就系一个咁样嘅人嚟嘅。我系一般都会从心而发讲一句说话出嚟，但系我好知道有时一句说话对人嘅打击系会好大。不过我句说话讲咗出嚟，系我系经过深思熟虑，而我认为个重要性就系要大家要认识系一个点样样嘅人。当年政府续商业电台个牌嗰时候，你提出个缩短商台嘅牌，照时间用行政手段去打击言论自由，呢种手法系好得人惊嘅。你叫香港人点会信你呢？23条呢是的而且确是需要有社会共识才可以推行。讨论应否硬推23条的时候，你有没有讲过香港始终有一次要出动防暴队和催泪弹来对付示威人士，有定没有？ 我绝对没有讲过。 你呃人，不要讲大话。 请你提供事实。 这个是我的主场，我是在场，有很多人的耳仔都听到。我俾多一次机会俾你，有定冇？ 你系捏造嘅。 8:40我哋翻嚟啦。 香港核心价值一国两制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言论自由。 系， 但系而家咧，呢个政府咧就喺度不停打压言论自由。你睇到发生咩事嘅？ 你去采访又会俾人哋肢体碰撞。系控告你咧， 你 问 你走去问呢个特，你走去问呢个国家领导人，大声啲问佢嘢，即刻拉又拉又锁，僆仔又拱咗入去个后楼梯，啊争在未似以前咧，呢华探长年代咧拉你入后巷打镬金嘅啫，啊 嗰啲网页啊， 嗰啲独立媒体又俾人破坏，星岛日报。啊！又俾人 咧，空袭嗰个系门市部同埋佢嘅总办公室啊！ 啊！你而家咧历史不定重演嘅，我都话董建华借尸还魂，你睇到佢做咗特首之后，将呢个中环嘅政府总部，即系东座西座嗰度，而家喺度拗紧保育问题，喂，就将佢变咗一个鸡笼，啊，起晒啲铁闸。以前咧礼拜六礼拜咧，我哋可以去嗰度泊车嘅，市民啊随时可以行嗰度咧，经嗰度咧落去中环，啊，喂， 好靓啊嗰度就系， 而家咧 又可以上去植物公园 啊嘛。呢个 CY 做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之后咧，就个政府总部本来门常开咧，就好似我哋呢度个门常关，本来立法会嗰啲保安咧。啊！我做议员嗰阵时咧，堂堂一届议员嗰阵时咧，中环嘅立法会大楼咧，佢啲保安就好和善嘅，就协助啲记者采访嘅。你而家就搬咗呢个新嘅大楼嗰度咧，呢个白象嚟嘅，呢个系地方系靓咗好多啊，五星级酒店咁啊。但系问题咧，就对记者嘅采访就诸多阻拦。 嗰个成个环境嗰个布局都系唔友善嘅。 而家有碰撞咧，啊就喐下就拉人。喂，记者采访都拉嘅，喂，香港而家咪同北韩啊，同新加坡，我谂都冇乜分别嘅啦，就嚟，啊，所以梁振英成日想打造新加坡，我支持佢噶，唔系我支持佢，你搞掂啲房屋先。嗱，新加坡咧，每一个人咧占用嘅空间好似系300尺， 系 ，OK， 喂，香港啊7.5尺就好似公屋系， 阴公真系， 啊， 780尺啦，都咁上下啦， 个标准啊。喂，如果你学新加坡，唔该你学全套啦。 系， 因为你一学全套，你搞掂咧80% 嘅人，啊，新加坡人就80%嘅人咧，都系住祖屋啊，祖屋里边咧仲有复式嘅。 后悔紧，我真系应该早喺我做电视台嘅日子，应该应承去呢个新加坡做嘢。 咁你而家 原来做咗公民，你知唔知做咗公民啊？原来可以分红噶， 你都未辞。 系辞啦，边人请你啊？头发白晒 啦。啊你退休都得嘅， 退休去你分唔到啲着数啊嘛！我哋 你成日想攞着数， 唉，梗系啦！新加坡原来公民可以分红嘅，即系国家赚到钱咧得分噶。 你想攞着数好容易噶， 去边度啊？ 你就揾梁振英咯。 啊，多谢你啦，真系。 你揾罗范招分咯，佢又唔系同你唔熟。 我唔识佢 嘅。但我投诚啊， 投诚。 我而家好似喂，时穷节礼。我哋 DBC 最多呢啲人，我都唔知点解。嗱，我删咗个最过瘾咧，真系啦，我系有啲后悔嘅，系唔应该搞个大钱台嘅， 系 因为大钱台系咩咧？就专教人咧 搵水 噶嘛，啊，即系总之赌波赌马乜都齐噶嘛。呢啲人原来咧系冇原则嘅呢班人，真系唯利是图嘅。除咗个 Q 仔之外，嗱 Q 仔而家都话佢唔戴眼识人，搵埋班人翻嚟。喂，我哋因为资源有限， 系 老实讲啲节目。是一啲比较另类啲节目，一定只係讲投资讲大。 因为呢我都听好听众讲话呢，佢哋鍾意佢啲主持人呢係一齐去落篮㗎嘛，一齐做 day trade 㗎嘛。 咁但问题係你我哋一个大众广播，当你资源唔够嘅时候呢，你梗係先係削减咗嗰啲小众嘅节目㗎嘛。删咗大千台唔讲波唔讲马呢，讲 好多人闹你㗎。係 呀，呢啲人呢喺度做嗰阵时佢唔知道我係唯一一间电台俾你走嚟做主持嘅，俾你喺度炒股，俾你喺度噏不出就噏，啊，成日就踩界，我都唔出声啦。而家因为冇得做，又唔系唔知道个环境，就走出去出面唱你。 系， 喂，呢啲人真系，我觉得呢啲咧，以后咧我都唔做呢啲大钱台噶啦。我话俾你，我将来再有机会做电台。因为呢啲人咧，原来咧真系唯利是图，冇义气。 嗱，我同你讲过啦，长者嘅听众咧系最忠诚嘅，真系 又冇义气啊！仲有你唔俾你讲波啊？喂，我冇办法啦，我有几粒喂五个盖冚十个桶嘅时候，我可以做啲乜嘢？佢哋可以够胆同我讲噶。删咗风骚佢咯，好叻咩佢哋？ 系啊嘛， 删咗咩快活人咯？你咁嘅十大 DJ 好巴闭咩？我哋唔知几叻，又啊教人炒股，听下我哋赚一喂啲人即刻赚啊十万八万，你叫人俾一千蚊啊都听我讲嘢，又唔见嗰啲人而家俾一千蚊。 咁佢应该同你包时段做啦，系嘛？ 佢有钱咩？有钱就唔会嚟做啦，做咗财经演员啦。即系我唔系我都冇乜所谓，即系君子不出户言。但系而家我哋执笠啦，佢仲恨咗佢落王， 唔使咁嘅。 喂，呢个同杨美仪都有得挥嘅呢班， 应该学我啊嘛。咁我就搵啲赞助人，就同大班讲下，喂，不如咁啊，何国辉，我哋可唔可以咁搞啲赞助节目啊？系嘛？ 即系事穷志下现，我都费事讲啦。即系呢个世界咧，你睇到边啲系你老友，边啲唔系你老友，边啲系你朋友，边啲唔系，边啲真系听众，边啲唔系咯。嗱，一个电台咧就好需要群众基础，一个政府更加需要群众基础嘅。呢、這个梁振英好事多为，佢仲衰过 DBC。DBC 都挨咗成年啦，佢一百日唔够啦。话你话讲管理不善咧，我同阿梁振英拍埋都冇得挥，佢叻过我好多，系佢更加不善。喂，你谂翻啊，而家真系白求宫女话当年，喂，听众可以打电话嚟1872111。你谂下老懵懂时代，除咗老懵懂成日俾人笑之外咧，喂，班底好劲噶。你谂下当年咧，即系啊未曾行部长制之前，问责制之前咧，又有阿陈方安生。有咗问责制之后，你谂下，净系讲医护人员啊，净系讲医疗教育，泛泛都掂噶。你谂下当年啊，周一岳做咩啊？周一岳做伊利匹沙伯医院院长噶咋？ 系啊，系啊，系啊。 OK， 仲要俾呢个大喊十点噶，而家呢个大喊十啊抢咗周一岳个位啊！你明唔明啊？你谂下，你称下，而家大家睇下，你话周一岳点啊？唔好讲杨永强添啊，再讲之前就杨永强啦。周一岳就因为杨永强、梁志雄、高永文佢哋因为沙士，自己引咎辞职嗱。跟住周一岳 take over， 咪之前就有个何少伟啦，何少伟自己领咗嘢啊，沙士添啊，即系跟住就周一岳啦。你谂下，你呢个高永文点同阿周一岳比啊？点同阿梁志雄啊？点同阿杨永强嗰啲比啊？啊，何德何能啊？仲有陈凤富真当年做卫生处长嘅咋？今日鸡真做咩啊？ 联合国啊，吓、啊、呢个系世卫啊，吓嘅系总干事，仲要临庄添吓。 你知唔知啊？佢得到嗰个待遇啊，系令国家领导人嘅待遇嚟。 系 喂，你谂下，当年我哋沙士都搞到死，差唔多300人，299个，几千人领嘢。 系 香港成系一个死市， 最痛心有啲系医护人员，真系啊，即系佢哋都中招。 喂，台湾啲医护人员全部跳楼， 系佢哋继续 跳楼。 我哋有香港 跳楼，唔系 走人啊！佢哋系 唔系引咎自牺牲啊？ 系走人， 唔系问责，系走佬啊！ 唔肯去吓，唔肯去提供专业服务吓。 香港我哋啲医护人员谨守岗位， 有啲情况系唔翻屋企见家人啊！真系， 我哋作为传媒啊，领导发起推动一个啊。抗沙士嘅行动，喂，今时今日你去边度揾啲咁嘅嘢啦？唔系，我哋未死，但问题就系我哋就死啊嘛，支咪就死啊嘛， 苟延残喘啊 嘛，系咪啦？你仲有一百日，去到礼拜日嘅四点钟就玩完噶啦嘛。 嗱，CY 由七一号到而家咧系八十八日啦，真系。 可能咁啦，不如咁啦，我可以，我可以嗱，而家啲人好难问我哋，嗱，如果呢度真系执咗，我哋系咪走去搞网台啊？系咪走去苹果啊？呢样咧，嗱，呢啲全部咧。我可以澄清一次，我哋同苹果合作咧，系喺选举九月九号嗰日开始嘅，系咪九月九号啊？选举， 选举九月九号系， 啊，你都记得啊？ 系记得， 啊，你记性突然间翻翻嚟嘅，你食咗药啊？啱醉， 啱啱饮咗杯水吓， 你食咗药啊？你系食咗药噶，我知道，如果唔系你冇记性嘅， 系嘛？ 九月九号开始咧，即系我哋可以通过苹果同爽报嗰三百万人嘅平台。 嗱，佢讲唔系九月九号嘅，系选举之前嘅两日啊嘛，系嘛？ 我当九月九号， 由九月九号啦，咁又系你唔记有冇记性啦，真系。 唔系选举前开始嘅，九月九号开始。 但系唔系啦，系我一路呼吁大家要投票俾反对派啊嘛，大班你又真系吓。 咁点解你唔急九月七号啊？就话咁啊，证明你啲药冇用咯，未生效咯。 过期 嘅，起码半个钟头。 过期嘅。 你应该就九月七号啊，大班咁啊。如果你 你话你问我选举日啊嘛，系嘛？ 你真系咁，你又知我点解讲选举日啊嘛？同苹果合作嘅开始啊嘛， 系选举之前嘅几日啊嘛。 你个正话讲 咁啊，大班咧，你记得佢系嚟咗做三日啫嘛？阿 Jimmy 系 七八九啦，即系七号开始啦。都好似唔系七号开始啦，七号嗰日去嚟系嘛？开始直播未啊？ 啊，总之佢嚟直播咧， 要啦，唔系人哋又闹我哋噶啦，话日闹开心嘅，听住两个老嘢喺度咦我喺度拉布。啊，要入翻正题噶，你真系越嚟越老，我话俾你听。 咪正题咪继续讲，大家 要小心。你两个加埋有冇一百岁啊？ 超过啊！ 我超过百二岁 啊！唔止添啦。 你贵根嚟噶你？ 我今年六十二啊，大班。 而家唔叫老人痴呆嘅，而家有个新名啊，叫本来叫咩老退化，而家又有个新名。 唔系叫痴呆，系。 唔系而家又有个新名啊！ 又有个新名死 啦！又整咗新名出嚟，高永 使咁多名啊！ 高永文啊，专玩呢啲咁嘅嘢啊！话俾你听啦，佢好嘢就做唔到，玩花神佢最叻。 系 嗱，我哋 退化，老退化。 嘢以我赶客噶。OK， 九月七号开始就苹果俾我哋用佢个平台咧，将我哋去四个节目四大节目啦，呢个就系嗰班啊大钱台嗰班，唉嗰班反骨仔就话呢啲咁嘅十大主持有咩咁巴闭啊？肥佬礼最识货噶啦，肥佬礼唔识货咧就唔会做传媒大坑啦，肥佬礼就唔会死错人噶啦。嗱，一个叫风波就全球直播。啊！而家环球直播紧噶，诶呢老友记喺全世界嗰啲 ，hello， 全球直播，跟住咧就风骚风波同埋自由风咧，就录影啊，就可以重温。嗱，咁我哋一路商量咧，点样将嗰个直播可以做到最好，当多啲节目直播咧，系有计划咧。阿肥佬咧，阿黎生咧，真系喺一传媒嗰度咧，本来计划咧整一个。录影室俾我哋做直播嘅，咁一路系倾紧，但系呢一个 ongoing， 即系本来如果唔执笠嘅话，一个一路继续紧、持续紧嘅计划嚟嘅。咁而家我哋停播咗之后，有咩决定咧就未有嘅，所以就唔好话咧，我哋又会搬去苹果度做啊，由呢样嗰样，而家系直到今日呢一分钟为止系未有计划嘅。啊，呢、這、一个系 即系你系咪都系 本来 ongoing 嘅嘢吓？ 是 DBC ongoing 嘅嘢嚟，一个本来一个持续紧嘅计划嚟嘅。咁、DBC 完咗，或者我哋同 DBC 完咗关系之后咧，呢、這个计划点样进行咧，就另外讲嘅。嗱，呢啲一样话一样。啊，咁但系一样嘢可以应承大家嗱，我啲记性几好啊，终于拖十五分钟讲翻转头，我可以同所有听众应承，虽然喺礼拜日，啊四点钟。啊，可能我要离开 DBC 或者唔可以再主持呢个节目，但我可以应承一样嘢，如果真系有沙士嚟嘅时候咧，我 我一定开翻咪。大家利是。所以而家呢大家希望我唔好开咪。因为大家都唔想有沙士嚟。啊啱先林兄话。 唉我哋最紧要真 係。即係起码我可以应承呢样嘢。因为当你有沙士嚟嘅时候呢你如果依赖呢一班咁嘅庸官呢呢班九流嘅CY 嘅 A team 呢A 货嘅呢冇差用嘅团队呢我话俾你听呢死得人多。啊绝不危险。 冇歧视食中餐你就唔得啊真係啊。 我冇歧视食中餐啦好多人都冇差用㗎有人用手㗎仲要分开左右手添㗎。你记唔记得我讲个笑话俾你听 啊 不过而家唔系做电视系啦我攞啲我攞张纸巾出嚟示范俾你睇点样左右手用㗎啦。呢留返刘思豪讲。呢留返刘思豪讲。嗱讲返2002年董建华当年嘅班底啊粒粒皆星政务司司长就 是 曾荫权收尾做咗特首大家知㗎啦。仲有一个呢巴闭啦呢个就我哋伟大祖国嘅姑爷啊呢个梁锦松银行家啊一个好出色嘅银行家做财政司司长亦都因为佢啊喺沙士之后啊转将香港嘅经济部署好转规为盈而部署好嘅。咁当然唐英年做咗啊梁锦松因为买车事件落台之后呢唐英尾啦所以成日话唐英年好运啊救运啊係福星嚟就咁解啦。佢上任呢就转规为盈但其实係梁锦松呢已经喺佢任内呢即係佢嗰个任内呢已经做咗好多手脚㗎啦。 咁你唔使赞啊曾荫权喺做财政啲事情。 我唔赞得佢㗎。 咁我赞啦。 唔好啦。 好做得好。 冇啦 打个根基。 喂佢而家喺全世界呀好有地位嘅财经界。你记得佢同个白发魔女唔系香港电台嗰件啦系世界银行。 世界经济论坛啦。 啊白发魔女都持起手指公㗎赞佢㗎。仲有个银行家同我讲啊香港过去咗几年啊当全世界经过金融风暴香港系不知不觉咁过咗去㗎。呢个就香港喺处理经济问题上面嗰种出色 㗎。即是我哋唔好再讲啲系圣诞权嗰啲嘢啦真系啊。 嗱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嗱梁爱诗虽然系共产婆。第一样嘢德高望重。有中央信任。啊教育统筹局局长唔使讲啦我哋陈家李国章。巴闭啦。一个好出色嘅大角手。嗱如果讲医生嚟讲呢佢系好出色㗎。啊不讲做人嚟讲呢我就不敢恭维嘅只不过。 喂咁民政事务都有个大国手啊何志平医生啊眼科医生。 咁呢个呢你点样话佢都好如果你仲要同阿曾德澄清呢 我咁个嘢佢赢晒。 喂赢几条街 啊你点样样讲佢都好你睇喺立法会嘅发言好掂㗎。 同埋 佢唔使 底下同呢个系文化艺术界啲人啲联系都好好。 唔系佢真系唔使稿㗎。我坐喺立法会嘅时候我坐一号位㗎嘛。好多人唔知道我好巴闭㗎嘛。我坐位以前系首席坐个位㗎嘛。因为嗰位呢睇通晒成个立法会㗎。所有议员官员我成日一见到何志平喺度瞌紧眼瞓。但系一起身呢脱胎换骨。哇口若悬河。唔使对稿㗎。咁你諗下。 佢 咪埋 喺度休息緊㗎。 佢同呀。咁你又唔使帮佢係黑眼瞓就黑眼瞓啦。係呀。我夠黑眼瞓啦。李柱明成日瞓觉㗎但冇人知佢瞓觉㗎。佢好叻㗎。佢瞓觉。佢会睇文件咁㗎佢教我㗎。冇人知佢瞓緊觉㗎。okay, 嗱马时亨。咁同阿傻强比。咁匹相拍仲啦。马时亨就梗系嗰个食嗱，如果讲财讲呢个 财经事务同副部 嗰个，如果讲佢嘅手段交际手段就四面玲珑啦，啊食四方饭啦。 如果用张常教授嗰个讲法就佢真系碌过泥沙嘅呢个系。 但系就食四方饭啦，但系而家傻强咧就梗系巴闭啦，佢出色嘅经济学者嘛，咁呢个就冇乜所谓啦。但讲到廖秀东呢 劲啊呢、這个。 哇黄锦星行埋去做佢条链佢都未必请㗎、啊。 玩都玩真係玩公事包都未得㗎真 係。呢、這个廖秀东当年係一间国际跨国环保公司嘅喂。 喂北京奥运会啊嗰啲环保 人 去帮手㗎嘛。 嘅老细嚟嘅揸 fit 人嚟㗎。喂可能黄锦星去建工同佢倾完两句之后。 Next! 我哋有个位就做清洁嘅都系环保工作嚟㗎。

定啲。 今日凌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私家车司机因酒后驾驶被捕。 酒后驾驶，害己害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你讲紧大话，你乜嘢都讲大话，你呃人，唔好讲大话。你话冇嘅时候，你讲紧大话，你乜嘢都讲大话。你记唔记得嗰一餐黑帮饭局？你前言不对后语，分每日都有新。都有不同的，你怎样可以令到港人信你呢？梁振英你自己呢不断地说什么都不关你事，然后跟着当着面讲大话，700万市民他可以望着你讲大话的，这个就是一个这样样的人，你会不会选他做行政长官？这个是我 的主场一个这样样的人到底适不适合做行政长官？他怎样会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他怎样透过行政手段去扼杀言论自由？这些都是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要维护香港人的核心价值，除了我们市民之外，就一定有传媒，但最重要就是一个好的特区政府认同这个核心价值，也都有本事有能力去维护它。咁而家咧，我哋直播室咧就请咗我哋嘅监制啊，呢、這个监制巴闭啦，由我第一日做风波到而家，即系有风波就有罗浩荣。嗱，我哋唔系开玩笑嘅，余真就有商台一日有大班咧，原来呃人嘅，又系呃人嘅，你呃人咧，余真咁，你呃人啊，何生咁。但系咧，我就唔会呃罗浩荣嘅。有风波啊，就有罗浩荣，除非罗浩荣唔要风波，冇办法啦。呢个就佢嘅选择。嗱。讲翻董建华当年20点解揾到入嚟呢，就是即係白头风宫女话当年即係而家有沙士，新嘅沙士变咗种，我哋嘅风波而家变咗种。但係呢杀咗自己先最惨就係。咁讲翻当年沙士嘅时候由董建华老懵懂领导嘅班底，嗱就讲下董建华都要讲，我之后冇讲到。就算董建华同梁振英比呢，董建华都系叻梁振英十倍嘅， 所以佢师傅啦， 唔系佢唔系师傅啊，佢连帮佢玩公事包嘅， 系 嗰个资格都未有，你明唔明啊？当年 咁， 如果唔系就摆佢入去做政务司司长啦。 哦， 嗱，你谂下佢同中央嘅关系，直达中央， 嗯、 叫阿江泽民做 Jimmy 嘅，有几多个人咧？我叫肥佬嚟做 Jimmy 就得啫。喂，江泽民。董建华差唔多可以叫做 Jimmy 噶啦，都应该开玩笑啊。Jimmy 江啊，大佬啊，喂，直达天庭，所以当时嘅中联版咧系鹌鹑嚟嘅。 系， 佢董建华根本唔理你中联版，你唔好讲中联版，佢连廖辉都唔睬。 嗯， 有咩事去中央？所以董建华咧同阿呢个咁嘅梁振英咧，又系冇得比嘅，有九条街啊，讲能力。讲识见，讲地位，佢系一样嘢就老懵懂啫，除咗之外就冇嘢嘅。OK， 嗱，你嗰个班底就系讲过啦，逐个称啦，政务司长曾荫权，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财经事务局局长马时亨，跟住又讲到廖秀东，跟住讲到唐英年。啱啱我哋讲到叶刘淑仪，嗱而家讲入题啦，啱啱就讲到食物及卫生福利局局长啦，喂杨永强巴闭啦，你杨永强同高永文点比啊？当年高永文行埋一边啦，你都系靠打电话入去电台，日日俾大班闹嘅啫，我叫做乜咪做乜咯，就咁简单，所以顶我唔顺咪喊咯，喂。你谂下当时嘅班底，嗱呢度要开叉笔啦。福利局局长有杨永强，呢个医管局嘅主席 系 就系、是、梁志雄 系 啊， 刘医生系啊， 佢都有喺电话度同我哋讲过呢个系沙士嘅嗰时。 你而家同呢个而家今日医管局嗰个数斗嘅咋？ 嗰个胡定旭啊， 胡定旭不知所谓。 喂，佢 林 庄嘅又系， 佢系管钱嘅咋，佢唔识嘢噶，差仔嚟嘅咋，由唐营转咗做凉粉，几快啊，转身别转得。喂，你知啲咩人啦？咁如果讲医，我哋唔好讲嗰样嘢，讲医学 系。 你边个够啊？梁志雄，你金刀啊，国手啊，大佬而家七啊几欧， 嗯， 精神过我哋同你啊，林旭 华，嗰啲声洪亮到不得了啊！ 喂，你知唔知我朝朝早跟佢翻工噶？ 啊， 同一条路噶，佢去养黄，我翻嚟 DBC， 系 佢手车快到啊！ 真系啊！ 跟住我而家学埋佢啊，因为佢系专好似揸 Formula One 咁噶， 我又好似揸旧车， 唔系你行呢个斯洛伐道啦， 系， 唔系佢先行呢个山顶道， 吓， 佢一路系。攞位攞得好靚一路盤位㗎。是是 是 我就揸車我就跟火位嘅。所以我諗下我阿梁志雄都咁樣偷位法。我點解唔偷嘅。而家終於快兩分鐘返嚟。 係咪 就學阿梁志雄學咗。 我以為呢個你個跑車威咗。 梁志雄呢就快兩分鐘。喂佢就手車好掂㗎日日去做手術㗎之後咗六點鐘。大佬跟住巡房跟住去醫務所。啊喂你諗下啦梁志雄。仲有喂，周一岳当年都系做伊丽莎白院长噶咋？ 系 啊，喂，几时而家点比啊？而家你谂下，你睇下啲人逐个称，哇！你俾呢高永文揸 fit， 大佬啊！如果有沙士嚟，唉，我就今次终于 take 个 offer 啦。我上次有个老友记啦，真系好老友。 你喺边度啊？ 佢大班，你唔使惊。 系， 如果你有咩事咧，我包咗个机咧， 系 成家人走噶啦， 系 到时咧都有位咧预咗俾你噶啦。 哦。 啊！咁我今次咧就会打个电话，譬如你今次 留定位啊， 嗰个 rain check 啊，个 offer 仲算 stand 啊？嗱，咁啊嗱，好啦，房屋区规划地政局局长孙明阳，大佬你讲到孙明阳，你谂下劏房波 系， 喂劏房波啊！如果孙明阳而家仲做紧规划局局长，拆晒佢劏房啦已经，喂大佬你点比啫？你真系逐个称。虽然我哋唔鍾意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梁永平我同佢冇乜两句而且啊你睇下佢公务员事务局嘅王永平。 佢退休都向你学习啦喺报章写下文章啊去电台吹下水啊嘛。 啊再个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你点样唔鍾意佢都好。啊喂你而家同佢条靓。 喂你睇李仪喺文章赞嘅话起码用嘢好。虽然个人肉咁基本佢系唔会讲大话嘅。 啊你諗下而家 Raymond 淡。 啊 喂 ，Raymond 坦就全靠佢救佢出山天嘅啫。本来因为咧当年买车事件， 梁锦松 佢跟阿梁锦松已经已经永不超生嘅，打入去十八层地狱噶啦。喺政务官嚟讲，就全靠阿林瑞麟扶佢一把。嗱，咁你点比啫？仲有个叶树坤，哇，叶树坤 呢个你老友啊，又 呢个巴闭啦，呢个永远滑不留手。喂，你同而家嗰个经济事务及劳工局长， 而家 嗰个系佢只马嚟嘅咋？啊，嗰、那个叫做张建宗， 啊、 累到系真系鸡毛黑，都费事讲啊。获金，你话周一获金咧，其实咧， 系 呢、啊這个咁嘅，呢、啊這个咁嘅叫咩名话叫做 张建宗 Matthew， 佢先大镬啊！老人金、交通津贴啊，嗰啲费用啲税，毛毛俾佢搞到真咁权咧，鸡毛鸭血， 系 啊，哇！咁你谂下， 不过又唔好似系赖局长嘅，成日你嗰啲事系团队啊嘛，咁啊谂唔谂得通透系咪？ 你话你点样唔中意中策组啊？呢、這个咁啊，刘少佳，咁啊点都好过呢个左王，邵善波啦，刘少佳做中策组组长嘅时候，邵善波都冇一路啦。喂，都仲有喎，你有啊，邵啊刘少佳喺度嗰阵时咧，连月珍仲喺度噶， 系啊系啊。 嗱、啊，你睇嗰阵时啲人才啊， 嗯、 啊跟住咧。哇！嗰、那个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系边个啊？ 威水啊，真系吓！ 林焕光啊，大佬、 啊、 林焕光，如果咪因为绯闻辞职咧，佢啊真系唔够运 嘅。都唔系咩绯闻嘅， 佢走去 系啊， 佢好大 咖啡味 嘅 相 啦。 吓， 嗱，你呢啲叫咪老人痴呆 系嘛？ 不如改名啦，老人痴呆就改咗叫做咩退化症啦。 唔系你后嚟叫咩认知咩啊？又 而家认知障碍啦，脑部退化啦，大把新名，因为冇嘢玩花神。 嗯， 佢又好唔够运，点解唔够运咧？佢走咗去日本， 喺个酒店度 走咗间 Grand Hyatt， 即系呢个六本木嗰度啊。 Lubunki 系 人哋咧就好似话走去跟阿刘嘉玲，定跟阿梁朝伟嘅班娱乐记者，就无端端咧影相影咗佢，都冇事噶，冇人认得佢噶。点样翻嚟香港？ 系 喂，俾啲港民版记者睇到，喂执到宝啊！你班友咁样再去埋 Starbucks。 系 咁样先死啫嘛，大佬 一加一啊！ 去和记 Starbucks， 我又唔明点解走去 Starbucks 嘅，我到而家都拗晒头嘅。你咁多地方唔去啊 ？Starbucks 喂，切咁嗰度好公开啊嘛，冇嘢隐瞒啊嘛。 如果真系酒店黑好多，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你睇翻转头，九二年唔系零二年嗰个沙士，零三年嗰个班底。人强马壮， 真系劲啊！真系， 喂，到今时今日九年后二千一零一二年呢个班底，再加埋个环境变咗，如果有沙士嚟，我问你阿佬点搞？今次又冇咗我哋嗱，讲翻当年沙士啊，我哋几时开始讲噶？啊，沙士系二千零三年三月喺社区爆发噶，呢、這个我好记得噶。我哋几时开始讲沙士噶？喺风波里的茶杯。 咁梗系早紧啦，几个月添啦，即系应该系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左紧啦吓。 咁点解讲啊？ 咪因为广东就传出好多话啲居民就抢购啲白醋啊喺屋企就煲醋啊咁啊怀疑系即系利用煲醋嗰啲蒸汽话杀菌咁，咁嗰时怀疑系咪有啲咩疫症咧喺一啲即系地区已经流行紧咧咁，或者蔓延紧咧咁。不过当时咧就中港之间嗰、那个即系通报机制咧，好多嘢就未建立嘅吓，即系就算开始建立咧都未完 善。啲官员成日都话日日都联络紧噶，咁又打电话又话， 跟住话煲醋冇用嗱，跟住我记得我哋都揾咗除咗揾卫生嗰啲之外啦，跟住都话又揾边个啊，我老友廖秀东噶，佢就话煲醋冇用噶，嗱、我哋起码由十一月开始讲，一路系咁讲，讲到你入嚟直播室有一日你顶我唔顺，你同我讲咗咩？你记唔记得？ 都咪话你都成日有提啦，你话我嗰时就话咧，喂，你咁样再讲好赶客噶咁，其实即系个意思咁样，我即系当时咧嗰、那个谂法咧就话，喂，你就算要觉得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所谓 issue 啊，或者一个主题咁嘅议题啦，咁都我觉得应该咧，即系喺从纯粹由一个节目嗰、那个即系制作角度睇咧，就唔应该话不停翻嚟咧，每一次翻嚟都系讲紧同一个话题， 因为有其他 冇乜新，冇太多新嘅资料嘅时候咧、虽然你可能大班嘅个目的就希望提醒大家个关注，喂，要真要警觉啊，真系有呢咁嘅事咁，咁只不过当时我哋嘅感觉就话，喂，你可能当然有五个话题要讲嘅，你可以讲完 A B C D E， 咁你跟住再下一个钟你再 repeat 翻啦，就唔系 A L A A A A A， 即系可能个讲几个几钟头咧，都仲系讲紧呢样嘢，而嗰啲资料又唔系， 所以风波咧，点解同其他节目唔同嘅地方咧？其实老咧做监制真系叻嘅，佢就讲咗嗰个精髓出嚟。我哋唔系纯粹一个节目啊嘛，即系我嘅作风啊，我就系可能 你声称叫社会运动家啊， 我就一个议题，我认为有公众利益咧，我就不停去讲，即系我都唔理个听众嘅反应噶啦。呢、這个从节目角度去讲咧，嗱，我觉得唔好嘅，我即系如果我做老板啦，喂，有冇搞错啊，大佬？你做一个节目就系赶客，但我从另一个角度社会利益去睇咧，就啱嘅。 而家小班咪学 咪啱，但都可能唔啱我咧。而家咧，其实你唔需要讲，因为未嚟啊嘛。 系咪啊？即系我就话咧，到成为咗真系香，譬如香港到 话题嘅时候， 零三年嗰阵，你唔讲，人哋都走嚟话。 系啦，咁但系我哋就变咗一样嘢咧，我哋就事不舍嘛。因为我认定咗呢样嘢好危险啊嘛，要引起社会嘅关注啊嘛。嗱，即系你而家睇翻转头，系咪十一月要开始讲？或者系咪要讲咁多时间咧？喺节目角度值得考虑嘅。而家睇翻转头啊，系要讲，但系需唔需要用咁多时间咧？但系如果你而家又去睇翻转头啦，永远都系咁。人哋之后咧，嗱，可能改咗好多客噶。喺个过程里边啊，喺十一月到到三月咧，可能到到二月就开始酝酿啦。即系起码十一、十二、一月嗰三个月咧。 不过去到医护人员话嗰啲 真系有流失 噶，物资唔够嘅时候 系真系有流失听众嘅，呢个我同意噶，系会流失听众嘅。嗱，因为太闷啊，同埋亦都冇新意啊，即系阿老哥啦，啱啱我今日讲一样嘅就冇分别噶。大佬大妈有冇搞错？而家讲紧中东， 不过好在我琴日讲中东，今日到丹麦啦，听日唔好大家利是又话去到瑞典啊，去到荷兰啊，跟住就去到呢个新加坡啊，跟住香港啊咁啊，或者大陆咧，一定系大陆先嘅，因为跟大陆啲人出国好犀利噶嘛，跟住大陆嘅传嚟香港啊，咁可能我中喎今次又，嗱，我个问题就系话咧，当年咧就系、是、因为我哋讲咗先着攞咗先机啊嘛，咁所以你就牙咗一样嘢，即系嗰啲狗啊喺街屙尿咁啊。你已经成日跳喺街度行，你已经棵棵树俾你射过噶啦，即系霸咗个 territory， 即系霸咗地盘啊嘛。 系， 咁变咗个话题就我哋有个权威性啊嘛。 你成为咗即系个领导啦。 咁终于嗰个 breakthrough 系咩咧？即系个突发点啊，突破点咧，就系、是、有个医护人员打电话嚟电台，佢话大班，我哋冇口罩。 系， 嗱咁样就开始引发咗，我就好快噶啦，即系一人口罩，冇钱我买嗱。即嗰个就是风波成功的地方。啊这个就是一个即好多传媒呢，你去大学读嗰啲咩传媒系呀新闻系唔会教你啲嘢。佢倒返转头好多时攞风波出嚟呢，就当一个反面教材呀，或者甚至乎当系一种取笑呀、啊即系话呢啲就系声大夹恶呀咁。但你根本唔明白风波个精神喺边度嘛。个精神就话我哋系关心社会嘛。即系我今日开始已经关心嗰个沙士嘅问题，唔系开玩笑嘅，因为我真系唔系开玩笑，亦都唔系取笑我梁振英嘅。你而家我点解要攞翻2002年当年董建华委任第二届特区主要官员名单同今日嗰个官员名单嚟比较咧？就话俾你，当我哋香港有危机嘅时候咧，我哋系好难应付嘅。如果靠呢班人啊，嗱，而家言归正传啦，今日都要讲一样嘢咧。就信報嘅金針集咧，繼續踢爆吹水我，繼續踢爆梁振英。嗱，呢啲報紙又唔講嘅，其他電可能啊，覺得呢樣嘢已經過噶啦。嗱，信報呢個金針集就踢爆佢哋，不停喺度車大炮。其實佢哋搞緊中港融合。 信報金針集今日就講到特首梁振英早前喺政綱度咧講發展新市鎮自打嘴巴，咁新界東北咧其實並非新市鎮。金針集話關於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政府最新嘅包裝係為三個擬定發展地點，包括古洞北、粉嶺北同埋平斜與打鼓嶺，冠以新市鎮之名，務求用呢一種嘅說法咧說服公眾。地少人多的香港需要开发新市镇来解决人口增加和住屋的需求。从新市镇的规划原意去出发，一看就知新市镇在香港现时的城市和经济状况之下，其实已经属于过时的规划概念，以致在现时的计划之下，新发展区根本没有可能是新市镇。讲回一些背景资料，新市镇又叫做计划城市，发展的模式是来自英国城市规划家在19世纪末至到20世纪初的主张。当时英国的城市就面对工业发展带来很多的问题，规划家就提出城市以聚落的方式去建立和发展，就用人为手段达至各方面的平衡，令到在这些城市里面生活的居民可以自给自足地生活，借此就改善工人工作和生活环境。这种规模就是新市镇。放诸在香港，在殖民地统治之下都受到他们的影响，于是在1920年就引入这种发展的模式，先在九龙塘一带兴建住宅区，经过多番改进，最终发展出现是一共9个的新市镇，并以自给自足和均衡发展为规划和发展目标。实际上香港在70-80年代经济起飞之时亦一度好像英国搭上工业化的火车。本港最早落成的新市镇就包括有荃湾、沙田和屯门。区入面本身都有大型的工业区，需要雇用大量的劳动人口。不过时移世易，工业北移令到香港工业日渐式微，于是新市镇工业运输网口。香港人口虽然继续有所增加，但其实增长已经放缓了，所以根本就不需要新的新市镇来解决人口增长的需要。政府反而要抛弃过去发展的思维，其实发展规模较小的新发展区本来就是正确的方向，但当局似乎就是为了更加容易说服香港人，最终仍然决定再搬出好像类似地少人多和新市镇这些港人耳熟能详的词汇，务求令到公众放低对新界东北发展计划的戒心。 其实要数最了解新发展区和新市镇的人呢，恐怕非特首梁振英本人莫属。除了因为他本身出身自产业测量师，更加是因为他在竞选政纲入面懂得将新发展区和新市镇两者分开。在他政纲中第15页就分别提出要成立跨部门的专责项目小组，更有效地推动新发展区的土地供应，包括新界东北部，就是讲的那三个地点，古洞北、粉岭北、坪斜与打鼓岭，还有启德新发展区和洪水桥发展区，以及在新界北部打造新市镇，包括生活商业区、办公楼、商旅服务等等的设施，为当地居民创造就业机会的。如果新市镇等同新发展区的话，那香港未来就会多了很多的新市镇，其中一个可能就叫做启德新市镇了。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现在时间是上午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给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港股是低开，恒生指数跌212点，报20485点，国企指数跌108点，报9636点，两个指数跌幅都超过1%。日本交流协会理事长金井正星期二抵达台湾外交部，和台湾的外交部长杨俊添会面2.5小时，两人会谈的时候表现严肃。杨俊添说，日本派人到台湾进行交流，说明立场是正面的做法。会议闭门进行，会后亦都没有公布会谈内容。而金井正在会谈完毕之后随即离开台湾。今次日本派员到台湾是希望缓和台湾的反日情绪。不过台湾传媒就批评，日本交流协会并非官方代表，但台湾方面就派出外交部长接见，认为层次不对等。杨俊添亦都说，希望日本会循更高层的管道沟通。在钓鱼岛争议升级之后，美国一直是声称在有关主权争议问题上没有立场，但强调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而台湾的马英九总统在接见外宾的时候就公开呼吁美国在钓鱼岛事件上要保持中立。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会见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布拉希米，商讨团结叙利亚反对派力量，推进叙利亚政权过渡。一名美国官员引述布拉希米说，会保留前特使安南提出的和平方案中部分元素，亦都不急于提出新的代替方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亦都重申要终止巴沙尔政权。法国总统奥朗德就敦促联合国要立即保护已经被叙利亚反对派解放的北部地区。墨西哥发生尼克特制 6.2 级的强烈地震，暂时没有受伤或损毁报告。本港天文台录得今次的地震，强度是6级，震央位于墨西哥城西北偏西约1300公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现在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87%。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好啦，时间已经去到早上的9:33啦，呢分钟继续有大眼妹同大家望望最新的交通情况。咁先望望港岛区方面啦，告示打到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而东区走廊落洪水去到怡东酒店，仲有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方向咧，隧道出口仲系要减风啊，留意住啦。另外，公路到西天桥落中环咧，去到中山纪念公园，望埋九龙区啦，公主道过海去到油站，而加士居道过海去到骏发花园，睇埋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咧，康庄道桥底，仲有启德隧道过海去到芜湖街。咁新界区其余道路同埋隧道咧，暂时未有特别嘅报告，咁请紧记啦，揸紧车嘅你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运动声语。 伦敦奥运男子山地单车赛，陈振兴最终以1:41.59首次完成七个圈的赛事，成为他职业生涯最难忘的赛事。 我多谢的人真的很多很多，没钱买单车开始，我的朋友借给我啦，其他零件啊 support 我啊，帮我啊，教我啊。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午9:00-11:00，好玩星期天有运动声语。本环节是由理财理人生的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仔女升小学，点样父母先最快乐？揀乜嘢学校先至可以达成心中梦想呢？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我麦润秀请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小一面试准备，打开名校面试秘笈。 留意逢月尾嘅星期五晚上10:00-11:00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嘅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 一起搭上升小一青云路。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欧债危机缠绕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嘅 DBC 股市直击，逢星期三上昼10:00-11:00节目内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嚟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 市场脉搏环节系由新荣思路邦基稳健嘅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信愿亦愿，无非佛事。举足放足，皆是道场。宽广心灵， 爱系要用心嘅，用心咧就系因为你在乎。你在乎嘅时候咧，你不自觉你就会付诸行动。你要行动嘅时候咧，你系会想有一个结果嘅。喺结果之前或者结果之后，你又要去承担嘅。呢啲就系责任， 付出啦，你要付出， 你系不自觉嘅， 系，而且你愿意噶，你甘心噶， 吓，咁所以你话爱里边系要有责任嘅，呢种责任咧唔系附带，其实系你自己， 吓，你自己会 自发嘅， 你自发嘅，你自己会好愿意去甘愿去承担呢种咁。 如果你冇自发而去付嗰啲咧， 就变咗压力噶啦， 吓， 颜联舞，莲花笑都尝试，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你落广告 顶住条数， 我哋 DBC 无以为报， 坚持继续 good show。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靠晒你哋啦！百分百支持反对国民教育。 廖仲成话：百分百反对国民教育独立成科，民权公平公正，言论自由最珍贵。 百分百支持反对国民教育，百分百支持 DBC 加拿大阿康上。 余国杰支持反洗脑教育，支持 DBC 全体员工，誓保香港人核心价值。 我是何海婷，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 一百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最劲楼全力支持 DBC。而家去惠康吉之岛买两盒双黄莲蓉丸，送你一套 D 一百分类广告，一路食最强流月饼，一路还声于民， 百分百支持 DBC。 李女士支持 DBC， 支持大班， 撑大班，撑 DBC 所有员工。香港需要言论自由。梁太 ，Edmund 话：天佑 DBC， 天佑香港人，捍卫言论自由，捍卫香港核心价值。 支持郑大班及 DBC 各员工，祝你哋工作愉快。郑生上。 陈少曹支持 DBC 继续发声，祝大班身体健康，向 DBC 各位员工致敬。 支持大班争取言论自由，办理飲食牌照，帮到你手。9276-1727 Raymond Lee。 几个股东山水喉， DBC 分分秒秒面对紧急关头， 全靠香港市民100，全靠华人100， 输入力量支持真正属于你的电台 D100 民声起义分类广告，靠晒你哋啦 ！D100 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芬女，卜砌图砌得好靓，等嫲嫲奖你食块饼先。 又食嘢？无时无刻咁食，食食埋埋，搞到佢肥晒。 肥嘟嘟咪几好？ 但系肥会增加患糖尿病同心脏病嘅风险。爱锡孩子唔使用食物奖励嘅，同佢去公园玩下仲好啦。 好、啊。 卫生署提提你，爱孩子奖励孩子，从健康开始。 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捞571至577台、iTunes、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地狱心战室， 本节目环节纯属创作，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如果俾埋佢， 政府要拆砖要重建，冇问题嘅，你作出合理赔偿、合理安置都 OK。 金钱啊，真系万恶，只要有钱，真系祠堂都买得起。呢一盘棋。我首先上马 ，Ing 哥都系你有远见啫。喺2008年就话支持香港边界南移，如果唔系嗰个咨询会里边阿咖喱饭出嚟讲，我真系唔知道 Ing 哥你咁有见地啊！好彩我哋身上面都学咗唔少嘢。到我督卒， 你讲到明当其时佢嘅身份去写篇文咧，系话佢支持香港嘅边界。要向南移啊，是讲紧深港同城，是要香港的边境没有化。香港波，你知唔知？ 我哋而家讲紧咧系新界东北，唔系讲紧边境。所以咧，头先阿范国威议员第一个讲嘅咧系两个唔同嘅地方，唔同概念。 好嘢，好嘢！过桥抽板一招系我嘅成名绝招，我都系喺象棋学翻嚟啫。不过你真系差少少、啊， 少咩？ 你知唔知今日衰咩啊？冇太阳，块面又咁黑。你而家睇下你而家笑咗声，笑到你嗰个样系咩啊？一啲都唔可爱啊，系可恶啊！再嚟，炮八进二，准备过河。 英哥啊，我点身？我知我 EQ 唔高。又冇你咁醒识得转移视线，整大个上水货问题。但你听我讲，听我讲， 讲咩？讲咩？讲咩咩？ 只要我仲有房继续劏，地俾我割，柜桶继续俾我有得穿嘅话，莫讲话买祠堂啊，大块田俾埋。不应哥，你盘棋逼到我咁，我真系唔知点行，俾条生路行下好、啊。 你望下北边啦。 诶，炮二退一，马二进三。 吹水我点解你位度噶？ 喂，我呢几日忙住回应各大传媒，亦要帮老板解决上水水货嘅问题，我好忙啊，大佬！呢度样样嘢都关我事，你哋啊，一路人马向东北又要我回应，真系上镜，想到我劲有 camera face 咯！ 咦啊，我话你副眼镜新噶， 使唔使咁嚣啊？ 但是最重要的原则呢，都是在开拓即新界的土地，满足香港的房屋和配套的要求。我觉得呢市民讲法是支持的。所以如果今天讨论不是聚焦在怎样去开拓土地，而是叫政府停止去开拓土地，或者延迟这个开拓土地的工作多十年呢，我觉得这个不是符合香港目前的要求咯。 除咗出出入入行开行埋，我仲想见见阿爷噶。啊，呢老板啊，使唔使帮你咧喺上面买啲手信啊？喂，唔紧要噶，财爷话咧喺海心威都会买手信俾你噶。你知啦，出 trip 呢啲嘢，我一世嘅去得噶啦，得噶啦。 啊，嚣得你个死样啊！ 啊，我喺度谂，你咁样行有咩杀着咧？我而家上车又唔系，将军又唔系。喂，阿 Bir， 阿 Bir， 谂谂佢啊 ，Bir。 英哥，其实系吹水哥帮我行嘅啫。如果我知佢点行，我就唔使做紧佢做个外位啦。 呢部棋即系话马已经限制咗敌方主帅嘅活动自由，然后用炮喺马后将军将佢击死，即系话你最叻嘅马后炮啊！ 英哥，点解你有三只炮嘅？ 系阿 Bir 点解咁多炮喺度嘅？喂！ 恩怨爱恨世事如棋，每局都充满传奇。若贫若笑，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苦衷包万里，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我唔介意人哋点样睇我，你见到而家呢度我一啲都冇敌汗，即系话我系有心嗰句，我系讲出嚟，我就系一个咁样样嘅人嚟嘅。我系一般都会从心而发讲一句说话出嚟，但系我好知道有时一句说话对人嘅打击系会好大。不过我句说话讲咗出嚟，系我系经过深思熟虑，而我认为个重要性就系要大家要认识系一个点样样嘅人。当年政府逐商业电台个牌嗰时候，你提出个缩短商台嘅牌，照时间用行政手段去打击言论自由，呢种手法系好得人惊嘅。你叫香港人点会信你呢？23条咧，系的而且确系需要有社会共识先至可以推行。讨论应否硬推23条嘅时候，你有冇讲过香港始终有一次要出动防暴队同埋催泪弹嚟对付示威人士？有定冇？ 我绝对冇讲过。 你呃人，唔好讲大话。 请你提供事实。 呢个系我嘅主场，我系在场，有好多人嘅耳仔都听到。我俾多一次机会俾你，有定冇？ 你系捏造嘅。 9:45啦，直播室咧就多咗一位我哋嘅监制卢浩荣啊， 卢都喺度啦。讲翻当年我住咗两本书喺沙士之后咧、就叫做《风波里的沙士》啊，民间报告，我出咗份报告啊，分开上下两。 咁呢个咪系属于嗰啲 minority report 嚟噶？ 系啦，真相就在这里。高永文点解落泪？梁志雄、杨永强为什么要辞职？嗱、啊，讲翻当年嘅沙士咧，其实如果大家想温故知新，不呢本书冇得卖噶， 绝咗版啊！ 除非再版嘅啫。啊，咁啊，有晒当年所有由2002年11月开始，到沙士结束为止，风波里的茶杯的记录来的，其实就不是一本著作来的，是完全将当年的对话 内 容啊，不是所有对话都记录在内的了。啊，所以这本书呢就是一个文献来的。 咁嗰班当年或者同埋个节目咧，喺即系香港抗沙士呢个史上一定有个角色嘅吓。咁点啊？而家讲 嗰班当年，我哋做咗有咩你记得嘅？即系我哋做咗啲乜嘢实质嘅嘢？你觉得系你仍然记得嘅？即系除咗嗰啲一人一口罩嗰啲之外啦吓。 嗰时咪好忙咯，你除咗做节目之外，每日都有好多新嘅 idea、新嘅念头、新嘅谂法。 日日筹钱噶，筹咗成，如果讲价值嚟讲，同埋金钱嚟讲咧，过亿噶。 嗯， 啊，因包括啲广告商、广告人同我哋合作咧，征用晒全香港差唔多大部分空置咗嘅广告版啊，我哋支持呢个沙士医护人员啊。咁但系咧就下边啊写一句好少嘅嘢啫。就呢个运动系由风波里茶杯即系主导咁上下嘢啦，就咧惹嚟咧呢个周融啊，你老友啊，即系我老友 多啲， 喺呢、這个。在呢、這个佢个千禧年代度抨击我哋，话我哋沽名钓誉啊，话、我哋有利益冲突啊，嗱咁嘅人都有噶，咁、所以都好多是非噶，咁啊惹嚟3000人去港管局投，1000人去港管局投诉，100个医生联名啊攻击我， 后来好多听众就反投诉， 3000人反投诉，跟住啲医护人员，大部分医护人员都知道我做咗咩好事噶啦，嗰啲 我记得当时 中联版同埋阿高永文，原来我当时开始知道佢已经染红咗噶啦，就高永文发动嘅。 啊，唔知有冇关系咧？即系同高永文即系事件啦，即系大家就话你闹到佢喊啊咁啦。 嗰个冇关系，嗰、另外嗰、个系郭家麒，不过而家冇所谓啦。我而家谂下，点解唔认咗佢啫？呢个好嘢嚟嘅，搞到你有喊。终于我认为是好事嚟嘅， 成日喊嗰个片段喺隔离台嘅， 唔紧要，唔紧要，系我啊，系啊，系我啊，我系几大型嘅好嘢嚟 嘅，唔系啊，的而且确就系喺我哋节目里边咧，佢哋一段对话 开始咗先， 曾经系开个火嘅，咁、大班就扯晒火、就批评咗， 为咗啲大肚婆嘅、 有个 女护士，怀 孕女护士， 佢监人翻工，大佬啊，如果怀孕嘅妇女翻领个沙士咧，系得一个选择嘅啫。要仔定要乸，咁我就话你唔可以俾呢啲护士医护人员咧，仲要喺前线 嘅，咁大嘅， 终于同佢拗咗好多日啦。 因为有两件事啊， 佢死人都唔肯啊。 第一佢就话咧系嗰个护士就话咧佢经已咧系假期攞晒啦，咁佢要求调职，而个医院嘅系主管亦都唔愿意咁做吓。 啊，咁 佢拗咗一个礼拜 ，no pay leave。 嗰个就开始反面嘅，其实唯一嗰样嘢反面嘅，嗰个就导火线嚟嘅。不过你讲到话我影响咗陈同事傅真噶嘛，就话你唔记得咗啊？ 唔系，我系话即系记得一件事，就话当时咧，即系你不停喺节目度即系好沉咁样讲呢件事件咁，咁啊后屘咧就即系捉咗阿陈冯富珍佢哋啫，或者即系佢啲副手啦，咁啊其实就即系差唔多日日都捉佢哋嚟。 系咯，咁同内地联系 喺电话度啊，咁啊大班就要求你话，喂，咁其实你哋同里边即系咁隔膜，你哋可唔可以去查询下佢哋究竟发生咩事里边？因为佢哋唔会公布噶嘛，你知道啊，内地当时仲系好封闭，即系而家都系咁样啊。十年前呢又点样啊？咁啊，好，我嘅感觉咧就系即系听啲官员嘅对答，包括啊陈太嘅对答咧，都系好似即系觉得，诶唔系咁大件事啫。不过即系不停咁俾你向佢施压，咁啊大班不停咁催促咧，咁佢应承好啦，我哋会写封信咧，就同广东省嘅卫生局去查下，睇下究竟有咩特别嘅发生啦。咁啊，咁但系咁跟住又冇咗下文，咁我哋又跟住去追啦，即系过咗个礼拜，大班成日都追我，追下佢哋封信，咁我哋去查问，追嚟追去咧，终于咧就隔咗成个几礼拜啦，可能就咁上下啦，先至话，诶得啦，封信我哋出咗啦，我哋寄咗翻去啦，寄咗信啦，哇！我哋当时个个机会跌晒落地，吓、 有转机噶， 平邮啊，几多日先寄到翻去啊？即系我哋当时嗰、那个即系所谓你嘅一个期望咧。你嘅期望就系话系咪打个电话去就可以揾到啲对口嘅单位啲官员啊？然之后即系可能好急咁去处理啲事啊！你仲话要拖轮之后整咗封信，然之后仲话俾诶今日寄出咗啦咁。咁我哋即系当时真系觉得系好即系惊奇。 不过你讲起陈冯富珍，我又讲个秘密啦。我都同佢都好老友嘅。其实我同嗰班医护人员好老友嘅。当年嗰啲领导咧，你杨永强啊。中间分界啊，金刀两界唔使讲啦。 何少伟啊， 当年佢做立法会嗰阵时候，已经同我哋一齐喺风波都做好多嘢嘅。我高永文都系老友嚟嘅，不过收尾佢染红咗，就梗系反目成仇啦。嗱，有个古仔又好过瘾嘅，而家讲唔怕。陈冯富珍咧就俾阿董咧逼得好紧要嘅，晚晚唔使瞓。原来我哋朝头早咧，你揾亲都揾唔到嘅。冇人揾到佢，梗系话开紧会嘅，终于俾我揾到佢。原来佢咧匿埋屋企， 点解？ 我怕咗董， 即系唔敢翻工， 唔敢翻工，十一点仲喺屋企嘅。我终于咧就打喺屋企揾到佢嘅。啊，即系呢个就 真系好惨嗰时佢啊，十点前又怕大班呢个十点前特首。 但后嚟咧，佢又好好喎， 真正嘅特首。 每日嘅四点钟就搞个新闻发布会啊，仲要咧，哇， 揾咗医管局噶，埋医管局揾咗个医生啊，郑医生而家仲喺医管局嘅。系，唉，你唔记得噶啦，你都系痴呆噶啦。唉，电话旁边有陈生嘅。陈生你好。 喂，系啊，阿大班你好啊。 你好。 系啊，头先你讲紧就话咧，你话即系依家啲官啊，全部都冇用啊。 点解你嗰阵时咧，阿董伯伯嘅年代，你都话啲官啊不甩升咧？因为啲官啊，其实咧系前朝嘅殖民地政府培育落嚟嘅。咁而家越嚟越少啦嘛，咁啊越嚟越，咁嗰啲官咪越嚟越渣咯，咁你培植唔到。而家咪特区政府咁嘅质素啊，咁咪培植唔到啲好嘅官出嚟咯。 唉，总之就我就唔理佢点样样啦，即系你嘅分析当然啱啦，吓、啊。但系问题我担心嘅。是我哋嘅安全啊嘛， 健康。 即系如果香港， 其实我哋香港人真系好惊噶。 而家沙士， 我哋嗰个年代，你谂下我哋即系点讲啊？出街见到人都口罩咁样啊，我哋谂起真系好惊噶。同埋咧，点解你讲起拉翻埋呢样嘢？点解我哋咁惊？即系咁惊香港大陆化咧？吓、啊，点解香港有沙士？其实就系咧大陆隐瞒咧，就因为大陆隐瞒啊，香港先会喺个社区爆发咁严重啊。吓，我哋都好惊香港一日变成系咁样样啊，所以就点解我哋咁抗拒呢、這个？即系点咁抗拒大陆化咁解咯？我哋啲 而家我担心咧，除咗你话沙士啲天灾之外咧，仲有人祸噶嘛？你谂下，如果香港出 人祸咯， 香港如果出咗咩乱子，你譬如金融风暴又好，乜都好咧，你都脚软嘅。你有个梁振英咁嘅班底喺度，所以点解中央政府要留低阿曾俊华？傻强，而家傻强一啲都唔傻啦。而家你谂下几高大威猛嘅变咗， 超班强。 仲有呢个攞命诊，嗱攞命诊都系，如果同阿白头佬比啊，系冇得比噶啦。但系都要咧，中央政府都要逼阿梁振英， 嗯、 啊一定喺财金官员嗰度咧，佢冇得选择，就系、是、惊金融风暴嚟到咧，呢、這个梁振英手足无措啊！啊，所以你话我哋几惊咧？沙士 天灾冇得避， 你谂下高永文 咁样嚟咯， 加呢个计数佬胡定旭跳船佬，你谂下你点信得过呢班人咧？我问你，我 系 好担心噶，再加埋连风波都冇埋，啊，如果唔系都可以喺度喝下佢哋啊，系咪啊？ 喂，大班你又包机手真系。 但我包我边有钱啊！我有个朋友当年咧就好好嘅，佢话嗱你唔使惊，有咩事你跟埋我走啦。咁我就话我唔走得嘅，我系咪？但系今次可能要走。 系希望继续，希望你可以继续有节目啦，有呢个节目啦。如果我哋真系香港人，其实真系好无助噶咁样样，面对一班咁嘅庸官，你话系咪先？我哋可以点样样？ 咁陈生又唔使特别咁惊嘅，即系冇嘢啲恐慌啊，无谓。 我哋倒数一百，到我哋会直到咧留守到最后一分钟，系星期日嘅四点钟。嗱，讲起星期日咧、嗯，我哋今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日都系开放日嘅。嗱，礼拜日咧就有个叫做告别广播大会，咁、嗯、希望大家咧，如果要嚟 DBC 影下相啊，见下我哋咧，就是、最后机会噶啦，可能 系啦，希望唔好告别啦，我都希望又系咁样样呢个。 多谢你电话啦， 好，我哋听下尹女士电话。 你好啊，尹女士， 早晨，早晨， 早晨，啊，你哋各位好啊，大班啊，林英华， 系，仲有阿卢浩荣啊， 你好，你好，系， 过得好，系啊，卢浩荣先生，即系咧，我咧，我好系你哋嘅忠实听众，好中意听你啲节目啊！ 多谢先。 即系咧，我咧，我嚟买几部收音机啊，买两部，仲想话买多一部充电嘅，仲想话买部充电嘅添啊！ 系系。 啊，我话唉，听紧你而家又话咩咁，我好似唔系几好心咯，好冇理由啊嘛，人哋咁样。点解要俾人哋咁样咩啫？嗬！ 咁呢样嘢要问阿梁振英嘅呢样嘢。 系听你个伤口唔开心咯。我咧好久已经听你咧喺商业电台听嗰阵时咧同系咪同嗰个曾展章就嗰个高谈阔论系咪你啊？阿大班 高谈阔论咧就唔系同曾展章，高谈阔论咧就同阿潘启迪、林毓华，我都系我哋三个嗰时系1989。88年， 嗰时候系呢、這个系叶洁卿做呢个第一台嘅 朝头早9点到11点。 哎呀，唔记得 咁嗰次咧就第一次封咪啦，因为发生89事件之后咧，第一次俾港英政府嘈港荣封咪。OK， 咁、第二次封咪咧就龙、是、门镇，就1995年。 龙门镇喺电视 喺电视、 都系封咪啊，都系俾人封咪。当年就俾林伯封咪，就唔系 林伯恩啊。 林伯恩啊，嗰、那个就叫张正普 ，OK。咁另外有个新闻部总监叫咩名啊？佢有心去走翻大陆嗰叫咩名啊？ 唔系，我咧睇你嗰个叫做龙门阵咧，系要睇电视嘅。 系、咯，那个俾人封啦，那个又俾人封咗啦。咁第三次封咪咧就系02年沙士前啦，就梁振英 啊，就唔续牌俾商台。嗰次系第三次封咪，不过嗰次系自愿嘅。 系啊系啊。 第四次封咪咧，攞咗牌之后咧，又出翻嚟咧，系第就避下风头嘅。第四次封咪咧，就你真噶啦，2004年就俾阿余增封咪。咁今次咧。就2012年咧就第五次封咪，就俾阿梁振英喺背后发功， 真系快气。 咁就第五次噶啦，咁我啊都系咁上下啦，一个人玩到五次都乜都够啊，唔好搞啦。 咁啊，尹女士真系啊四分一世纪，88年你已经听佢做节目，即系同阿大班同行四分一世纪啊。你留意住啊，睇下阿大班仲有啲咩新嘅动向，仲可以听到佢声音嘅。 好，最后一位先生， 早晨，林生，早晨，林 生，你好。 喂，早晨啊，大班。 早晨，早晨。 喂，喂，咁咧，我就系社工嚟嘅。嗯。不过大班啊，你接搞你搞咗个台嗱，而家好多老人家咧，朝头早听大班，夜晚听小班。咁喂，佢上晒瘾， 大小不良啊！ 算啦，真嘅，真会死人嘅。哇，另外，喂，其实你哋可唔可以搵，喂，即系话同阿郁敏或者阿肥佬礼合作，咪整翻一部一行两支咪出嚟怼冧咗政府咧？ 咁啊，郁敏有佢而家嗰个岗位噶啦，佢守好立法会嘅岗位，监察住政府已经足够噶啦，系咯。即系大家要分开，即系都要分开，大家做我哋擅长做嘅嘢嘛。而家我发现郁敏咧最擅长都唔系开咪，佢最擅长就喺立法会入边。 喂，咁喂，咁你开放日嗰时可唔可以捉翻阿聪翻嚟同啲老人家嘅？ 我会噶啦，我会揾佢噶啦 ，OK， 但唔可以，我会打电话俾佢噶，你唔使担心。 又点先？话以后喂，我知。 嗱，呢个真系好睇听日董事会嘅决定啦。我哋咧就 make 咗个 offer， 一去买我哋，一我哋买佢哋。如果解决唔到咧，就系咁大啦。 我有冇其他地方可以开到翻？ 呢个第日先讲啦，多谢你啊！今日节目时间够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最近流月饼经典再现，我朱咪咪都要省靓拍牙等住食啦喂！ 而家嘅时间系上周10点，支持 DBC 还清于民，而家去惠康或计之岛买两盒最近流双网百年用月饼，就免费送你一套 D100 分类广告。